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干燥的天气。上周十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469点，跌125点，成交金额5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07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42蚊，跌5.5，美团421.6。跌了6.4，阿里巴巴255.6跌4.8，小米集团27.8跌1蚊，中海油9.92跌2毫，盈富基金30.62跌1.6，保利协鑫能源3.11升7仙，快手系381.8跌11.8，中移动51.45升9.5。中国平安94.5升7，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3，英镑10.823，瑞士法郎8.648，澳元是6.022，加元6.105，新西兰元5.591，欧元是9.373，每百日元对港元7.3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27。日经平均指数报29,961点，跌274点。港金现价报16,36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5.31美元，卖出176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嘅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马斯道，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正系公主道多车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交通嘅情况啊，九龙区而家观塘道东行线近住伟业街天桥嗰段啦，同埋平石村段咧都比较多车噶。新界咧，荃湾德士古道因为路陷嘅关系啊，部分路段有封路措施嘅。德士古道去码头霸道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街一段咧，需要临时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咁本来经过嗰度嘅部分巴士线咧，而家系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有啲临时交通安排都要提提大家嘅。喺呢个青屿干线嗰度咧，因为有临时工程嘅，由而家去到下昼4点，青屿干线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大桥段嘅部分慢线咧，需要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红棉路美利酒店上行，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时候咧，唔可以使用手提电话噶，或者系佩戴任何音响装置嘅耳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哎呀，太件事啦！ 呢、這个型啲型骨好似唔系呢一款型用噶。喂 ，Lorraine， 阿雄，边个负责执型具噶？ 系我啊，我唔小心执错咗。 其实系我啊。 究竟是由曾志豪饰演的阿雄，定是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搞出个大头发？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呢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是冇对白㗎喎。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到瞓啊。 我找到啦，我找到啦，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3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清真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清真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 早晨啊，曾志豪。哎，早晨啊，曾志豪。 系咯，咦，冇咯，定真行去咗边度咧？咁样。 哎，系啦，因为嗰个人咧就曳曳住。 系啊。 系啊，系出去食好嘢。 嗱，真系。 系咯，出去食好嘢就出事啊！ 佢琴日有冇预告咗话佢会食啲咩噶？ 佢啊冇啊。 又冇，咁你又屈佢话佢食好嘢。 佢琴日佢讲咗嘛？喺个留言度。 我就知道佢今日拉肚子啊。 系。 我发觉点解坐呢个位嘅朋友又拉肚子嘅？当年关长又系喎，真系。 阿祖都系噶。 我早都试过咩？ 嗰个系一个肚屙位嚟啊！ 呢个系一个易拉位，容易拉肚子嘅位。 系。嗱，程振鹏咧就已经一早咧就话啦，对唔住啊，今日早上我真系又屙又呕，又屙又呕，系不停咁样屙，不停咁样屙啊！ 上吐下泻、脱水啊！哇，好阴功啊！即系你直情啊，咩叫有声画面咧？有声嘅 pose 你见到哇，你忍着好似谂起佢琴晚抱住个马桶嗰个情况。 跟住咧，喺揿个群组里面嘅时候咧，都揿到好似有阵味 咁样。你讲嘅啫。 唔系，你真系 feel 到啲文字里面有啲味。 有，如果有味系咩味？ 试过啊嘛。 有咩味？ 好，有呢个同情味。 就有人情味。 同情都系。 同情味啊，同臭味啊有。 咁就同情下佢啊嘛。 因为我哋有马上啊，嗱，即系我哋要俾翻个赞佢嘅。哇，佢咧已经系气若游丝啦，得翻半盏灯咁滞啦。 系啦。 但佢都话。我、哦、不如咁啦，我搵啲资料翻嚟，我使唔使？我又要去多次啦，哇！我使唔使 work from home 啊？咁样 系啊，佢话我今日一定翻唔到嚟啦，我 work from home， 但系都可以封 in 嘢，即系都可以照旧打电话翻嚟啦。我话 系啊， 点啊？ 唔使啦，跟住呢个时候由我哋发挥我哋嘅人情味，我哋就话台长，你好好地休息， 系 啦，呢、這个时候仲唔擦鞋，更待何时啊？等佢记住我哋嘅好啊！ 又唔使擦鞋嘅，关心系需要嘛？啲正常都唔吸一样嘅啫嘛，点 冇错冇错，嗰啲已经唔当系擦鞋啊。生活一部分啦， 系啊， 我哋第一时间就话你放心啦， 系， 我哋两个可以搞得掂噶啦，咁样。 唔系，跟住咧，我哋嗰个监制，我哋又监制 啦，系啦系啦， 咁咧就阿蔡蔡子咧就冲出嚟啦，哎呀，不如你休息啦，翻咩封咩 in 啦，咁样， 系啦，冇错， 睇医生啦。 蔡蔡子呢个时候好明显就扮演咗个阿妈嘅角色啦，系啦，即系阿妈上身，你叫个仔你同我休息啦，咁样，哇，你话真系父慈子孝啊，家庭和谐啊。 今朝我早上已经系一个故事啦。 即系我哋嘅群组嗰、那个，我哋节目群组里面已经有一个故事。 我想话好彩咋？ 好彩乜嘢啊？ 因为咧，你知唔知咧？我唔知琴日系咪因为咧太过即系连续活动咧，我一间可以讲几句 嘅。你又嚟啊？ 唔系我今朝起身嘅时候咧，我依稀咧当个电话铃声嘈醒我嘅时候咧，你知唔知我第一个谂法系话、 啊？做咩嘈啊？ 都礼拜六啦，嘈咩啫？瞓觉啦，我礼拜六咯，咁、我今日会教闹钟嘅咧，咁样都系瞓多阵。我都系咁谂。 何解你会觉得琴日即今朝呢个早上系 太充实啦，因为琴日咧好似觉得咧系一个好完整嘅结束咁样咧。 你有边日唔系由朝忙到晚？ 好充实，系 你 知唔知心真嘅心里边咧不停有个假象咧，就系、是、今日礼拜六喎，瞓多阵啦、我又再嘈个闹钟俾老婆闹啦，做乜咁样闹醒佢？跟住你知唔知我点样令到自己喺嗰个 inception 嘅世界里边清醒咗咧？就我瞓翻，我话唔系，我琴日有唱过歌咩？ 系啊，你又琴日有冇唱歌？ 冇理由啊！琴日冇点唱咪冇唱歌咯。咁我琴日点解冇唱歌？ 唱歌嚟谂下，大家有冇翻工嘅咧？ 你每日做节目咧，你已经去到咧，你会用、 就是、 用某啲特征咧去提醒自己今日礼拜几啦。于是乎我就好直路咧谂，琴日冇唱歌啊。咁啊礼拜五又点唱又唱歌噶？ 又冇听过百无禁忌、 啊。我又冇啊！我冇谂你喎 ，sorry 喎。 系啊，指你啊！ 好自私喎、啊！你谂自己，我冇唱过歌，咁即系唔系礼拜五啦，系佢、今日要翻工，我话扎扎林扎醒咗啊！ 咁但系你都冇睇下个电话一下，今日系咪礼拜五？ 冇，咁你即系捞翻个回忆出嚟咧，你又知道而家你系礼拜四，今日礼拜五你就起身咯。 但系问题你都信得过你个回忆、 啊，梗系咯，我的回忆不是你的啊嘛，所以先至、 okay。 喂，如果唔系大件事啦、 啊， 如果我继续瞓咧，我继续瞓觉嘅话咧， 咁、我今日又系一个独手 哇，独手空位啊！你又发达啦！ 一个礼拜嚟独手两次，我已经有啦，唔使我再读过啦。OK， 系啊，又喂，但系所以咧，我哋都要即系提醒大家咧， 系慰问一声啦，因为咧佢话琴日出咗去食饭，咁跟住之后咧，跟住就夜晚就不停咁屙啦，又屙又呕，所以今日早上要休息一天啊。OK， 咁我哋就俾佢休息一天啦。 系啊，我哋都要 大家保重啊！ 都带咗几首歌送俾大家嘅，咁啊，以下落嚟 ，Hello。这首歌是我的新歌，送我的家，多谢。晴朗天，榕树荫，月半弯，桃花想得多漂亮。前景敢不敢跟你去开发，在市区望向理想的优雅，谈着全速的计划，我却不信城内会没有吵架，如楼下太喧哗，那碎娃娃学步吗？年龄小小的我不敢害怕，难道我亦会变得颓或败瓦？回家不穿几多火人家，然后发现那火还会化，能令我极眷恋的家有吗？寻找装修的抉择，年土家私的摆设与风格，在市区望向美好的高塔，谈着美好的说话，我却想到城内我遇过的家，如楼下太喧哗，流水娃娃哭了吗？你小小的我不敢害怕，难道我亦会变得颓或败瓦？回家不穿几多火人家，然后发现那火还会发，能令我与每天一起。回家你未必需要给我密码，或者请送我一个家。 情愿付最大代价，期望你亦能令我遗忘，爱会默默平淡。如留下种鲜花，蜡碎轻轻敲吉他，谁在家中跟我放肆度假，炫耀爱没有变得退换败瓦。回家屋村几多访人家，然后抱着你学你知世家，合照亦要靠一起去挂。 唔使客气，多谢多谢泳儿送我一个家，系啊，今日咧程振鹏抱恙下身体不适，咁啊有桂花田啦、曾志豪啦，我哋继续咧同你喺呢个直播室啊，风骚快活人嘅， 系啊，咁啊记住今日点唱啊吓， 系啊冇错，我今日未唱歌噶，系啊啱晒真系。 OK， 咁啊希望咧即系大家可以咧喺留言啦，跟住送上个祝福俾阿鹏仔都可以嘅， 系啦， 咁啊我哋啊风骚快活人咧个 Facebook 里面可以留言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等紧大家嘅。 系啦，天气情况咧，其实今日跌翻啲嘅噃，不过咧普遍感觉都几乱啊。 股市咁啊， 系啊，真系跌翻啲啊，18度气温，相对湿度66%，继续有黄火嘅。好啦，琴日请问你有冇去亲身体验一下安心出行的一天？ 我每一日都好安心，所以咧我就冇去。 你冇体验？ 我冇去体验。 即系琴日你冇出去买嘢食啊，嗰啲各样都冇。 是真的冇，因为咧好晏走啦，咁跟住其实我又唔肚饿，跟住其实想进入噶啦，即系想进入嗰个食肆啊，我讲紧，咁但系 冇人谂到第二啲嘢咯， 唔系我话你 放心啦， 有时留咗两个字就留咗两个字啊， 明啦， 咁跟住我就啊谂下，唉都系冇啦，不如翻屋企啦，咁跟住我就即系错过晒所有嘅画面啦， 哎呀， 不过我就见到咧多咗好多好多咧嗰啲安心出行嗰张纸咧，个 QR code 啦，有晒噶啦， 二维码贴晒门口啦，咁有啲咧我见。到即系我睇，我虽然冇去啫，但我有睇新闻啦。 嗯， 喂，原来咧那个安心出行嗰个二维码咧， 系 可以就真系大张嘅 poster 有喺贴咗喺大门口啦，即系每间食肆门口啦。 系 酒楼啲台仔咧，每一张台咧都可以有个细噶。 哦，即系佢贴埋嗰度。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个餐牌咁样咧。 Okay, okay. 喂，你喺度嘟啦，你唔使即系咁样，即系话提醒你，一系教你点样去安啦，或者你仍然可以喺嗰度嘟啦咁样。 系冇错，琴日我就亲身示范咗好多地方啦。 系啊， 因为我咁啱咧送僆仔去学嘢啦，咁啊去唔同嘅食肆商场咧，我都见过。不过我去嘅唔系最旺嘅地区，即系我冇去到嗰啲咩旺角啊、油尖旺嗰啲啦。 咁你喺 咁我喺大角咀，咁我喺自己。自己屋企楼下附近嗰啲商场仔嗰度，咁啊，但系都见到啲嘅。嗱，我发现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咧，就系、是、好多人咧，真系咧喺嗰个门口度咧，真系教你安装啊。 系 你唔使讲远啦，我哋楼下 canteen 啊，因为我哋 canteen 佢都系即系当系要开放一个场所嚟噶嘛。我琴日喺楼下咧，即系我哋食早餐嘅时候咧，我又听到咧，佢哋啲姐姐咧，即系同唔同嘅人咧，就喺度教就话：你冇嗰个密码，你入唔到。点解咧？因为佢应该咧就要你用嗰、那个Google Play。咁咧，但系你 Google Play 咧，你要 download 嘢嘅时候咧，佢话你首先你要所谓注册咗，你要 read 咗成为你嗰个登记人啊嘛。如果唔系你下载唔到嘢噶嘛。 系啊。咁但系好多人都冇噶。 因为好多譬如话你系啲 uncle auntie 嗰啲咧，佢攞部机。其实佢可能咧买翻嚟咁耐咧，佢冇下载过 app 噶，佢都系咧 打出打入嘅啫嘛。 系啦，佢都系用部机原本有嘅，或者佢睇下 YouTube 啊咩都好啦，或者你话 WeChat 啲可能一度装咗俾佢咧，佢冇再下载新嘅，所以咧佢其实佢冇个 account 咧。我琴日听到就系好笑话，哎呀你冇嗰个咧，你要先输入咗啊你个电邮啊，你连结咗落去先咁样。哇，佢真系搞一轮啊！我见佢气糊啊，佢话你帮我搞啊。 其实何解要咁样？既然佢可以写低名同电话，咪写低名电话咪算咯。 因为佢哋咧大部分都上一劳永逸啊。因为有好多哥哥姐姐咧，佢谂我以后都要食唔同嘅地方噶。我每一次都要写咧。嗱，呢个就我同你幸运啦。我哋仲咩啊？我哋年轻， 系 我哋只眼冇事， 系仲可以记得到，或者可以揸住支笔。 冇错，真系嗱，呢个咧又提醒大家咧，你知唔知？对某一啲长者嚟讲咧，你要佢讲个电话号码咧。 佢要等等噶。 哦， 你以前我以前咧做隔篱做封烟嘅时候咧，我哋听电话啦，就算而家有时都系噶。我哋话哦，陈生啊，你几号电话？佢话哎呀屎火，你等我一阵吓。哎呀，八一婆，我几多号电话啊？ 哎呀 ，OK， 真系有噶。 明白。 琴日我 见咁当然有啲长者啊、老人家嗰啲嘅情况咧、 啊， 我哋需要帮忙嘅。 琴日有啊，琴日我见到即时新闻咧，就话有啲店员咧，佢唔单止要教你点样装嗰个手机嘅 app 啦，佢亦都有啲咧阿伯咧，佢就话。我睇唔到啊，写咩字啊？你帮我填啊！我冇手机，但你帮我填啊！我陈伯 啊， 1872388，帮我填咗佢咁样。 张嘅电话 系啦，真系有啊。 哦、 所以琴日你话有一啲所谓嘅教学班咧、 嗯， 就反而喺好多门口里边咧，我就目睹都有发生。 咁、我想问啦，咁既然系咁啊，即系好多人需要，如果啊啲公婆婆你有仔女嘅，可唔可以叫佢写定一沓个俾你啊？ 可以， 真系啊，咁你咪写定或者系你吊住喺。个电话黐住喺嗰度咯，我个电话号码系1872388。 要啊要啊， 咁我可以写低哦，我系陈伯，我个电话几多号，其实都系好简单一件事啊。 系啊，但你都要做多咗个动作噶。你琴日即系你起码已经见到咧、嗯，要装 app 嘅就要装 app， 系啊， 你要填表嘅就要填表。 问题系咧，我即系今日咧，今朝听隔篱封烟嘅时候咧，都听到有一个嗰啲即系主席啊嗰啲咁样，唔记得咗咩身份 ，sorry。 系 咁咧，佢就话啦，其实咧。佢哋好多时咧，啲员工咧，即系都系讲紧啊，递餐啊，可能落单啊，嗰啲姐姐或者系哥哥咧，佢哋侍应啊，讲紧，佢哋都唔系做骨。自己都唔係做過行政啲嘢噶嘛， 咩 download app 可能佢自己都揾佢啲仔女嘅， 之、啊、 後其實要揾佢哋幫手去叫幫人哋去嘟嘟嘟撳撳撳咧，都吃力噶， 好吃力噶。 佢哋都係佢哋都要學一大難餐，因為步步手機嘅應用程式都唔同噶嘛。雖然你話係都係個 app 啫，都係個應用程式， 唔同噶，真係唔同噶。 步步機你嗰個即係輸入法啊等等嘢都唔同噶嘛。 係啊，就算啲人咧 scan 都唔係一次成功 啊， 因為我琴日八卦咧我都裝下咁樣。系啦，嗱呢个第一个观察啦，咁第二个观察咧就系、是原来每间铺头咧，佢嗰个纸仔啊，即系俾你可以用纸笔嚟登记咧， 填你个名同电话， 间间安排都唔同噶，有啲咧就好主动咧，好洋嘅，即系你直情踏入门口咧，你就已经遇到 A 餐 B 餐噶啦， 你 可以嘟，你可以填，咁、但 系 有好多铺头咧，我琴日装过啊，冇噶。佢喺你肉眼見到嘅位置咧，佢係冇簽名位嘅。咁咧，你係要主動問佢咧。譬如我琴日去咗嗰個咖啡店，我特登問佢話：如果我冇手機咧，用填表得唔得？佢話：有可以，我哋幫你填咁樣。但你見唔到㗎，你唔問佢嘅話咧，你係會你有個擔心就其實係咪有紙填㗎？你要主動問咯。即係就係一個咁樣嘅分別啦。 咁又真係唔係幾好喎？因為咧，萬一有啲咩咧嚇，政府有啲人調查起上嚟咧，跟住 唔係佢有㗎，不過佢唔係擺得當眼啊。 我知啊，咁咪唔啱咯？你唔係會覺得個個入到嚟都係有得嘟㗎嘛？ 唔係，咁你咪要問佢咯。 我知， 所以我就話， 因為要照乘客唔係。要顾客要主动啲、其实佢应该主动喎、要。 就算咧，你系有填纸仔咧，我都见到有几款嘅。咁、有一款咧就 系、 是、抽奖箱，就最我觉得真系最好噶。 一定系。 佢系咧直情摆喺个柜台度咧，你自己填完自己摆落个抽奖箱度。咁但我琴日咧去咗一间日本餐厅食嘢嘅时候咧，你问佢，佢就有得填纸仔啦。但系点样填嘅咧？咁佢 有咩问噶？ 三样嘢啫嘛，姓名、电话、日期、时间、四样啦。咁样你自己填晒啦。咁但係嗰個麻煩嘅地方係咩呢？佢冇抽獎箱喺度，你咧就自己填好嗰張飛仔， 跟住就交俾 你就要交俾個侍應，由個侍應咧幫佢拎入佢後台，佢唔知擺咗喺邊度。咁理論上佢係會 keep 好嘅。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從嗰個安心嘅角度咧。喂，咁你咪望到我电话咯？ 系啊， 系啊，即系你喺嗰个过程里边，其实佢睇到。 系啊，分分钟佢一路行，唔系即系唔系话你哋咩啊？ 唔系话佢偷睇， 即系你可能跌咗，可能跌咗落地下噶。 唔系你跌咗咁啊，一回事啦。但系你如果从嗰个角度就话、其实店家唔应该 save 翻我嘅资料啦，佢唔应该睇啦。咁、咧有啲铺头就做得唔系最完善咯。咁、所以有几款嘅，即系我谂可能要再过多排咧，啲铺头如果从善如流咧，最好就真喺门口度咧冻晒出嚟。 系。A 就 A B 選擇咯，你話齋 嚇 ，A B 選擇就因為咧，即係你嗰、那個仲要 do 嗰個叫做體温，唔 係體温 啊嘛。咁你與此同時，咁你咪下低有埋嗰個， 有個兜仔， 又或者有個兜喺度俾你自己俾埋筆你咁樣，跟住咪填埋，跟住俾埋抽獎箱咯。 係啊，其實最好就係咁樣啊，即係我諗 一站式嚇， 一站式係最好嘅。咁啊我亦都見到啲鋪頭咧，佢就唔使你喺門口做曬所有嘢嘅，有啲咧就俾你坐咗入去，你直情係落埋 order 咧，佢先至送兩張紙嚟。即係如果你唔想嘟嘅話咧，你就填紙仔啦，咁再交。 交翻俾你。 咁就稳阵啦。 唔系，咁个好处系你起码唔使塞住个门口啊嘛。因为琴日好多人惊咧， 系咪有人龙啊？ 有人龙啊嘛，就惊你阻住咧，其实会噶。诶，边啲铺头有咧？大嗰啲铺头， 大嗰啲铺头， 嗰啲咩大开心啊、大高兴嗰啲咧，佢直情咧有个姐姐，佢冻喺个门口度噶。咁咧，确保咧你识得 download 个 app 啦，又或者你填埋张纸啦。咁因为咧有啲人咧琴日想偷鸡噶嘛，有啲人咧就用曳曳猪嗰啲咧。佢一系就用个假 app 咧就去 scan 啦，咁有啲直情咧就 有得假 app scan， 有啊，新闻都卖咗啦，犯法噶，即系唔啱噶吓，咁样就唔好咯。咁琴日我谂另外一个最大混乱咧就系外卖究竟使唔使？ 要啊， 唔使啊，原来 陈局长话要啊， 晏昼澄清咗唔使啦，你知唔知啊？ 几时要啊？ 唔使咯， 我听过佢话连外卖都要啊。 系啊，琴日晏昼澄清咗啦，琴日咧仲有官方张纸噶，我入到麦当当咧，佢贴住出嚟噶，外卖无需嘟同埋登记。因为咧，佢就话咗啦，你逗留嘅时间咧唔长，同埋你冇除低个口罩，因为你买外卖你冇食啊嘛。佢话咧就豁免咗呢一个咁样嘅登记，所以系有啲乱噶。 唔该，每一日都要更新，同埋一定要睇新闻，睇下你今日嘅即系 留心出行啊。 系啊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早公布广播处长梁家荣提前解约，梁家荣向香港电台员工传达信息，他表示同舟相随五载半，宠辱无惊，去留无意，也无风雨也无情。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伯全将在3月1日出任广播处长，接替梁家荣。政府和梁家荣的聘任合约原本今年8月届满，经双方同意后提前解约。政府稍后会公布香港电台的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会交代内容，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上任秘书长梁卓文和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主席林大辉亦会出席。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澄清，市民到食肆购买外卖时无需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陈肇始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食环署考虑到外卖时市民都不会除口罩和逗留时间短，所以纯粹买外卖或者拿外卖的速递员不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都可以接受。陈肇始又说，最重要是执行时处所负责人和市民都清楚，至于是否一定要用中文姓名登记资料，陈肇始话：如果姓名冇中文，只要系合适嘅语文都可以。政府将安排五个组别人士优先接种两款获批准喺香港紧急使用嘅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喺一个电台节目被问到点解政府唔等待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嘅科学委员会开会之后，先至决定优先接种次序。陈肇始回应说，联合科学委员会早前已经提及优先群组问题，有看过不同疫苗的数据和资料。被追问到科学委员会早前的建议只是聚焦两款疫苗，复星 BioNTech 和阿斯利康疫苗，并没有触及科兴。陈肇始说，因为当时科兴未有更多数据，又指出相关委员会是研究优先群组并非批准疫苗。美国 CNBC 报道，总统拜登将指示政府对包括半导体、高容量电池、医疗用品和稀土金属在内的美国关键供应链进行审查。报道说，虽然有关行政命令并没有提到中国，但是相信拜登政府是想确定美国经济和军事对中国出口的依赖程度。报道引述一份行政命令的草案内容，指白宫计划评估美国制造业缺口，以及评估由目前是或可能成为不友好或不稳定国家主导的供应链。 路透社的相关报道引述白宫官员说，评估的目的是确保这些国家无法将美国的供应链当作武器对抗美国。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278点，跌311点，成交金额8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9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5点，跌2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34.5，跌13元；美团415.8，跌12.2；阿里巴巴254.4，跌6元；快手371.1，跌22.6；小米集团27.8，跌1元；中海油9.7，跌4.2；盈富基金30.46，跌3.2；中移动51.7，升2；保利协鑫能源3.03，跌咗1仙；中国平安94.75，升1.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71，瑞士法郎0.897，加元1.271，人民币6.471，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21。日经平均指数报29,947点，跌288点。港金现价报16,36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6.46美元，卖出1,76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绕道方向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而湾仔司徒拔道就多车啦，落山方向近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这一段都是交通繁忙。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的龙尾去到牛池湾村。在新界区大埔道有紧急维修去沙田方向，近龙悦道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青山公路沙仓去屯门、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村、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日嘅我， 昨日嘅我， 今日嘅香港， 昨日嘅香港，同昨 日 嘅 我 哋 又有咩转变呢？ 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 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 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哇！唔经唔觉咧，我谂大家都习惯咗咧，你喺屋企啊，即系可以话完成晒所有工作嘅呢一种模式噶啦吓。特别系而家咧，即系新嘅经济模式咧，可能你去唔同嘅餐厅食饭咧，如果你话你担心自己嘅私隐嘅话咧，啲人都会话咧，不如我留翻屋企食嘢啦。于是乎，足不出户咧，已经成为咗咧，我哋好似喺过一年嘅主题啊。咁啊，亦都因此咧，带热咗咧，有一啲货品咧，原来就大卖嘅，即系喺成个经济咧，可能你都会掹住悭住悭住嘅时候咧，原来有一类型嘅货品咧系大卖嘅，系咩嚟嘅咧？等等，就系、是、移动设备啦。呢、这、一个咧被誉为宅经济移动设备嘅销量咧，咁啊，佢话喺旧年咧可以话系直线上升啊。有一啲调查公司咧，直情就话咧，即系有啲好夸张嘅数字，例如咩数字咧？3.5万亿。咩嚟㗎？3.5万亿係咩嚟㗎？我计都计唔到喎。係呀，佢话呢去年啊，原来呢、这个移动设备嘅使用量呢，嗰、那个累积嘅时间啊，去到3.5万亿小时啊。1日24小时，有冇朋友开攞个算盘同我计一计？3.5万亿小时，咁即系咧可以打几多个钟头机啊？哇！呢、这个咧就系我哋过去一年咧其中一个好惊人嘅数字。咁啊，仲有啲咩可以吓一吓你嘅咧？第一啦，就系好多唔同嘅即系应用嘅软件咧，佢哋嘅成食嗰个使用量啊，都超级大增啊咁样。其中一个咧就系、是、睇电视同埋睇 YouTube 嘅嗰个时间分配系点样嘅咧？佢话而家咧呢、这个移动电视咧嗰、那个位置咧越嚟越厉害。2020年，美国人平均每日睇3.7个钟头电视直播，每日3.7个钟头电视直播。咁但系咧，美国嘅年青人咧，佢哋每个月平均睇呢个电视直播系几多咧？38个钟，咁啊就多出好多噶，即系佢每个月咧，即系喺嗰度咧就平均咧都会用38个钟咧嚟睇呢一个嘅叫做YouTube 啊，或者睇呢啲唔同嘅网上嘅平台咁样，咁啊所以我谂呢个可能都系趋势嚟噶。你而家咧睇电视嘅时间同埋睇电脑咧个分差咧就可能越嚟越大咁样，咁啊仲有。其他唔同嘅移动用户啦，嗰啲譬如话咩 TikTok 啊、Facebook 嗰啲咧，全部都系爆升啊！即系虽然你就话咧，佢已经系有一段日子啦，但系由于你喺屋企真系冇嘢做嘅关系啦，譬如佢讲 TikTok 先算啦，佢话咧同前一年比较咧，佢嘅成长率咧系325%，即系呢啲数字系咧超出咗我哋啲想象嘅。我哋以为哇百分百好巴闭啦，佢系325%啊咁样。咁啊，另外一个亦都唔需要谂噶啦。就系呢一个咧，即系送餐啦，同埋呢个外卖咧，又系有惊人嘅增幅啊！譬如咧，佢话唔同嘅地方咧，印尼咧就有100%嘅增长啦，阿根廷嘅英国咧都有50%几。总之一句讲晒，全部都系移动用户嘅数量咧系越嚟越多，越嚟越犀利嘅。如果你再咧，即系大家嚟时啊，你话如果疫情咧仲要即系持续多，可能等埋疫苗啊，仲要话过多半年咧先至可以完全控制嘅话咧，咁我谂你又要留多屋企半年，你就越嚟越好多嘢咧就唔做噶啦。我琴日都有担心过咧，譬如当我哋话戏院啊逐步开翻嘅时候咧，但系如果佢仍然有好多限制啦。其实可能你真系会令到咧你嘅习惯咧改变咗噶，你真系会宁愿留喺屋企度睇电视啦。你而家连食饭都系嘅，有好多人咧因为种种原因咧，佢而家都惯咗啊。夜晚去到6点嘅时候咧，佢就索性买外卖，然后就喺屋企度就掹台脚，甚至乎咧多咗人啊利用自己屋企嘅车咧，就作为呢一个流动嘅饭台咧。其实你而家望住条街咧，好多人都系咁噶，喺车里边咧，即系如果佢好侥幸地有架车嘅话咧。佢就喺里面就当成一个餐室咁样，所以咧，你话系咪佢开放翻呢一个食肆咧，就几时就可以带动翻嗰个消费人潮咧？ 其实都有待观察的。因为当我们多了用移动，当我们多了有这种留在家的心态的时候，你要我们再出回来很难的。希望大家要多多留心一下，究竟我们的经济模式转成怎样了。今天要介绍你看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 也是承接着这个所谓宅经济的，就是介绍一些所谓的居家网红神器。喂，呢啲居家网红神器呢，首先就方便喺屋企度用啦，咁样方便喺屋企度用。咁然后呢，佢係一啲好特别嘅嘢嚟㗎。譬如呢，我见到佢呢度写住呢，就係话有唔同嘅即係测试啦。佢话有一张呢，就係比手机仲薄嘅凳。咩叫比手机仲薄嘅凳呢？手机係得个即係我諗几毫米嘅啫，但张凳呢话薄过佢，但可以俾你呢即係坐到人㗎。咁呢就有好多古灵精怪嘅呢一啲呢，即係家居网红神器呢，就喺度俾人做测试嘅。不妨都可以睇下，因为呢个宅经济可能成为咗未来主导嘅大方向㗎啦。我会俾三个电脑佢。嗱，我哋呢个主持琴日嘅行程呢就已经表露无遗啦。我都话咯，你会唔会乘机出去八下？佢竟然都话唔会啦，惯咗返屋企呀。哎呀，真係大家闺秀好心闺呀。我哋又请桂花田。 是啊，咁啲仔女喺屋企㗎嘛，咁梗係第一时间争取见得多几面就多几面啦，係咪？ 定系你都系嗰批唔记得自己电话号码嗰啲 Auntie 啊？ 可能系，迟啲到我。嗱，每逢假期咧，好多市民咧都会因为疫情咧嘅期间啦，多咗一个活动就系、是、行山啦。啊，只要咧喺网上面咧搜寻啊行山两个字咧，哇，林林种种嘅片咧多不胜数啊！行山路线啦，行山嘅好去处啦，行山鞋啦，行山杖啦，行山装备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好多嘅。啊，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因为疫情啊，又从未行过山？啊，变为咧而家系一个行山嘅爱好者咧，咁啊，唔睇报道咧都唔知咧，啊，我哋咧咁方便搭车就可以行到去山径之后咧，原来有一班朋友可以倾下偈啊，讲下嘢啊，一路行啊，一路欣赏香港大自然嘅景色嘅背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山路嘅侧边有啲奇怪嘅设施咧？哦，系例如。山路嘅侧边咧，系有一些石用麻绳网住一啲大石，系我嚟做咩嘅咧？嗱，专家咧就话呢啲叫做石栏啊，咁咧系又有一排排啊好粗嘅树木干啦，嘅木栏啦，咁又要嚟装饰啊，定系佢有功能嘅咧？啊，系啊，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睇到呢啲嘢咧？今日咧分享啊绿色地球嘅 channel 啊，知。山野米啊，跟住咧有一个咧，好似日本字嘅啊倒转伊字嘅墨啊，咁啊，跟住第一回咁样，因为可能我有第二、第三、第四回啊，咁样佢哋咧就亲身咧去到咧行山径啦，就发现有好多咧大石咧就被麻绳咧扎起啊，系有系统地，唔系乱咁掉嘅，就藏咗喺咧放咗喺呢个山径嘅侧边，咁啊要嚟做咩嘅咧？咁有专家解释就话啦。由于咧嗰啲土地啊，即系嗰个土质咧较为松散啊，咁咧就会容易出现咧落雨嘅时候咧造成咧冲蚀沟啊，咁即系咧话咧山径咧同埋梯级侧边咧系有啲坑咁嘅咧，呢啲坑咧唔系人为嘅、哦，系啊雨水咧即系经常落雨嘅时候咧一冲散晒嗰啲沙泥向咗去山下边啊，咁啊形成一个沟渠咁样啊。咁於是咧，叻叻嘅工人們咧，佢就用麻繩咧，就織成網，咁啊放入適量嘅大石咧，就將一袋袋嘅大石咧，就放喺呢啲溝渠嘅入邊。咁啊，當咁我嚟做咩咧？佢話當咧落雨嘅時候咧，又有啲沙泥咧，又會沖落去嘅時候咧，哦，堆堆下咧，咁佢就會去到嗰、那個網石籃嘅裏面咧，就會慢慢咧。就会变成咧天然嘅一个平台，因为佢阻挡住嘛，咁有啲沙石喺度噶嘛，咁啊变成阻挡住佢哋咪可啊，跟住咧如果日子耐咗嘅时候咧，就会咧同嗰个楼梯平咗佢咯，咁就变埋一个天然平台啦。咁啊另外一排排嘅大木栏咧，又系做咩咧？咁样佢又好似 即系扎住佢嘅一个栏咁样嘅功能咧，其实同呢、這个网石栏咧一样嘅，好犀利噶。咁啊要嚟阻挡咧啲沙嚟向下冲啦，咁样，所以功能一样。迟啲咧可能多啲见到嘅时候咧，你就会哦整整下，原来系平咗噶咯咁啊！大家去行山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一下啊，放喺咧郊外嘅一草一木。一柱一石，原来佢哋都有功能噶。我会俾三个行山嘅 emoji 同埋三个手指公俾一啲建设嘅工人们啊，叻叻啊！ 哟！心跳，由旋律中启发了，从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差几公里吗？终点了吗？ 转个弯，跌到了阿尔卑斯山，天色尚未晚。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 早晨啊，秀恩卡，我哋嘅 Crazy Lion 咧，佢病病啊，所以咧佢冇翻学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啊。 我谂咧，佢就应该改名啦。 叫做咩啊？ 佢一叫拉人咧，就拉兔子啦。 系啊，咁咪叫 Crazy Tiger 系咪好啲啊？ 咁 Tiger 咪成日都 Tiger 咯，佢就会攰攰噶咯。 咁 Crazy Bear 得唔得啊？ 系啊 ，Bear 都好啦。 系咪？ 但 Bear 英文唔系解咧，顶佢唔顺咩 ？I can't bear anymore。点都好啦，希望佢不如佢改名做Crazy Safety 啦。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啊！我哋都希望大家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好啊， 所以要做多啲运动。 系 啦，唔好好似肥妹仔咁样。 肥妹仔冇事啊！ 你唔做运动喎，但系。 但我都冇事啊。 系啊，我今日咧要介绍你做一个运动咧，佢真系好得意嘅。佢咧佢个特色咧系好似头先我哋讲咧嗰啲咩龟啊，同埋嗰啲青蛙啊嗰啲嘢咧，佢两栖类动物嚟嘅。佢系混合噶，请问你 动物同定系运动？ 运动嚟噶，但系佢两栖类噶。 哦，即系三项铁人嗰啲啊。 譬如系啦，三项铁人咧，佢咪就系咧一次过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运动噶嘛。 系啊。 佢今次呢一个运动系动静皆宜，文武相全嘅。如果你话俾人听咧，你系玩呢个运动嘅话咧，啲人就会话。哇！咁你咪又系一个文青，你又系一个运动健将咯。 系啊，咁叻啊！ 好犀利噶！ 文青同埋运动健将 二合 一， 一 个天一个地喎。 系啱啱好。 佢先先咧系一个好文青嘅动作嚟嘅，唔大嘅。跟住咧一到做运动咧就系、是、哇，佢好犀利噶。 我仲可以咁样俾呢个 tips 你噶，如果咧你净系做佢其中一个运动咧。啲人就会话佢，切，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脑粗。如果你净系做佢另外一部分运动咧，啲人又会话，切，净系得把口，你啲手手脚脚都唔识喐啦。哇！但系佢两个结合之后，你就发现犀利，唔好恰佢。 要 讲 嘢噶，你点解要话佢净系得把口啊？ 咁啊，开股俾你听啦。 佢要用口、這 個、 做运动， 佢唔使用个口嘅，但系佢用个脑嚟做运动。佢、 哦、 呢一个运动咧。好劲啊！真系未听过、 哦， 我保证你未听过。哦、但系呢两个运动你各自系听过嘅，加埋你就未听过啦。 可以咁样二后一啊？ 听过象棋啦， 系啊， 国际象棋啦， 系啊， 听过 boxing 啦， 系啊， 加埋听过未啊 ？boxing 加象棋， 犀利咧！ 佢根本就两样嘢嚟噶啦。 佢而家将佢加埋一齐啊！ 即系一路打 boxing 一路捉棋啊？ 嗱，唔系佢点玩法呢？叫做国际象棋拳击比赛，系真系国际上有呢个赛事。 即系。揸住个嗱，譬如咧，嗰啲人咧咪有拳套嘅打到死，咁佢哋就揸住啲棋睇下可唔可以印到人哋对方嗰块面啊？ 唔系嗱，首先话俾你听咧，佢唔系咧，琴日啊喺牛头角度有两个人自己搞出嚟嘅比赛， 哦 系，佢 系 几时开始咧？2003年就已经有噶啦。 哦 你如果你计埋都有18年噶啦，系、 哦、 啊，呢个运动咁奇特咧，但原来佢都已经有18年啦。佢第一届喺边度玩嘅咧，就喺荷兰嘅阿姆斯特丹嗰度举行嘅。 系啊， 咁啊后来咧，佢一路都有做噶，譬如佢喺呢一个柏林又举办过啦，去到后来咧就喺呢一个2008年咧，直情就有一个咧上埋网添啊，俄罗斯又举行过啦，即系俾、 哦、 你睇到个比赛、 哦。 究竟系点玩法嘅咧？ 系咯，点样 boxing 同埋嗱，大家知。呢度 boxing 咧，即系一个擂台咧，擂台咧，跟住咧有两个好大只嘅嗰啲男人咧，而流晒汗嘅，好 系啊，冇错， 跟住咧咬晒嗰啲好核突嘅牙胶， 有 几核突， 保护你排牙噶， 系啊系啊，呢、這个都要嘅， 系啊， 跟住就打住套住个拳套就打，咁同嗰个象棋， 佢系咁样玩法嘅， 哦，我估， 好啦，俾你估一次啦， 系咪咩打完一锤咧，我落棋，你侧边帮我落棋咁， 争少少就中啦。佢唔系咧打一拳就攞一步棋，佢、 哦、 系打完一局就落一 round 棋。佢点样做嘅咧？佢就话啦，呢个赛事咧第一局咧就系4分钟嘅捉棋比赛， 即系话咧，你两个咧唔着衫嘅男人咧，又露晒点，又戴晒拳套咧，就坐喺擂台中间张麻雀台啊，唔系麻雀台，系张象棋台，坐喺度，咁咧就先捉棋，捉四分钟。 系。 咁咧，如果呢四分钟之内咧不分胜负或者未赢到、未将到军嘅话咧，好，啷啷拎开张台，马上打三分钟嘅拳赛，即刻打。 系。 系啦，哇！你嗰头咧，仲喺度谂紧，哇！我点样食咗佢嗰个将军咧？吓，够钟啦！哦，起身。 好，跟住就四分钟。 打完之后咧，三分钟，如果你都 KO 唔到，互相 KO 唔到咧，休息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咧，再翻嚟咧，又再捉棋啦，咁样。 哇，会死！ 咁于是乎咧，佢总 系都觉得好攰，我精神 崩溃啊！佢话咧有啲棋手咧，佢话最难嘅地方咧，佢哋讲翻嘅经验咧就系话，佢嗰头打完拳，气罗气喘。你冇办法好冷静咁样咧落去捉棋，系啦，于是乎 咧，佢有一分钟俾你休息噶嘛，头先讲。 系啊，但系你嗰个转换咧都未嚟得切啊嘛，咁于是乎你就要唔系啊，佢完成晒先有一分钟啊。 系啊，我知啊，三分钟打完之后一分钟休息。 系啦，咁但系你就已经转眼间就要再嚟啦嘛。佢话咧试过咧真系俾人哋打到头晕眼花之后咧，佢落捉棋咧。佢睇唔到自己啲棋咧，原來俾人哋就嚟逼到埋牆角啊 咁 樣， 係啊， 咁所以佢話好過癮噶。咁你話啦，有咩方法可以叫做贏出呢場比賽咧？有兩個方法，第一咧就係你喺你打暈佢就用拳頭 KO 佢啦。第二你就喺鋪棋上面捉贏佢，即係話咧你同我啊。有機會咧，我哋都可以贏到啊！嗰啲咩 Mayweather 咧，即係佢出嚟打拳好叻咧。但係如果我哋兩個捉棋叻啲啊，係啊，叫你個同學，叫你阿樂珠去報名，話唔定佢可以攞冠軍嘅。 報道話，雖然有關行政命令並冇提到中國，但係相信拜登政府係想確定美國經濟同軍事對中國出口嘅依賴程度。報道引述一份行政命令的草案內容，指白宮計劃評估美國製造業缺口，同埋評估由目前是或可能成為不友好或不穩定國家主導的供應鏈。路透社的相關報道引述白宮官員說，評估的目的是確保這些國家無法將美國的供應鏈當作武器對抗美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干燥的天气。上周十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大约13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19点，跌咗476点，成交金额10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4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7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29.5，跌18蚊；美团412蚊，跌16蚊。阿里巴巴253.8跌6.6，快手366.6跌27蚊，小米集团27.7跌1.1元，盈富基金30.3跌4.8，中海油9.66跌4.6，中移动51.65升1.15，比亚迪股份241.6跌咗12.4，比亚迪最新系241.4。是241.6跌了12.2，保利協鑫能源3.03跌了1仙，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53，英磅10.822，瑞士法郎8.648，歐元6.022，加元6.1，新西蘭元5.595，歐元9.37，每百日元對港元7.33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455。

好啦，今日星期五啊，点唱嘅日子 系咁啊！欢迎大家咧晏啲打电话嚟1872388啦，喺我哋风骚发人嘅面书咧，可以留言嘅。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噶。 冇错，咁啊今日咧彭仔又唔舒服啦，咁啊休息一阵嘅。咁、我哋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咁、今日天气就19度，气温相对湿度就62%，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冇错啦，咁啊晏啲时间咧，我哋会有星期五嘅点唱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即系打嚟嘅，嗱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制定一个题目仔喺度咧，希望我哋一阵播只歌翻嚟，会唔会有多啲朋友咧，已经喺我哋网上面咧，可以聚集到多啲意见，就系、 是、第一时间都讲紧我可能， 可能系，请问你有冇受到你家庭住所嘅邻居？噪音嘅骚扰咧，无论系左邻定右里，楼上定楼下， 你嘅东南西北左右位， 东南西北系啦，定系你好似桂花田，你嘅投诉 本身就系噪音， 就系本身就阿华都要打去警察度投诉啊！我老婆真系好嘈啊，咁样真系，系啊， 好静 嘅，系啊，嗱，因为我哋可以预告下啦，因为即系马俊伟咧，佢之前就已经话咗俾人听啦，哇，好惨啊！佢长期都受邻居嘅噪音滋扰咧，咁啊，所以咧，即系系好难可以感受到一刻嘅宁静咧。我哋晏啲翻嚟咧，不如都同大家一齐咧，即系倾下，你有冇遇过类似嘅情况？你又点解决嘅咧？ 欢迎大家喺我哋网上留言下， 系啊，不妨喺我哋面书专业嗰度啊，同我哋留言啊，究竟你有冇受到邻居嘅噪音滋扰呢？ 曾志豪、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系啊，友谊之光啊，今日别离共你双双两握手啊吓，咁啊，大家努力加油啦！喂，嗱，头先我哋就讲话咧，即系呢一个噪音嘅问题咧，我哋简介翻啦。咁啊，因为咧艺人马俊伟咧，佢就话喂，佢住嘅地方咧，长期都俾咧邻居噪音滋扰佢啦，咁样。咁咧系讲紧历时几耐咧？历时一年啊！咁佢中间咧，其实来来回回咧，兜兜转转咧，同对方咧，即系有唔同嘅投诉啊，希望管理公司去帮手啊。咁但系最后咧，都系即系不了了之啦。佢话佢忍咗一年咧，终于忍唔住，就将佢自己即系喺 Facebook 度咧，就做个 live 咧，就将呢个楼上住户嘅骚扰行为咧就公开，同埋咧佢就话啦。佢要揾律師咧，用呢個民事訴訟嘅方法咧去解決。咁啊，如果你話最新嘅情況咧，就係因為得到傳媒廣泛報導啦。佢話：，我終於好覺好瞓啊！佢話咧，難得啊！ 嗰、那个即系嗰家人啊，终于都停咗落嚟啦，就冇再发出噪音，因为知道佢搞大咗件事啊嘛。 系啊，要咁样先至去停止啊！ 就是、 发生咩事咧？咁样究竟？ 系啊，好惨啊！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啦：，喂，真系唔好咁啦。佢话咧，你三番四次就有呢啲噪音，仲要对我哋大厦嘅管理员无礼貌，甚至喐手喐脚，即系佢话嗰个住户啊。 系、哦。 咁啊，所以佢就话，即系希望你真系要改啦，衷心悔改咁样。嗱，呢个第一啦。咁第二咧，就系、是、阿马俊伟咧，就成立咗呢一个咧。香港住所噪音滋扰受害者大联盟嘅 Facebook 专页，哇，犀利咁样， 系啊， 系 啦，希望咧可以收集咧，即系大家嘅意见啦，点样改善啦，同埋加强呢个噪音滋扰嘅控制机制啊， 系 啊，投诉机制啊，系 啊，系啦，咁咧我头先都有听佢喺电台度咧，佢有介绍过自己嘅情况咧，佢话系点样嘅咧，佢话你谂得到嘅，谂唔到嘅声咧，佢都有嘅， 超过一年，其实真系咧。 匪夷所思啊！ 一个精神折磨嚟 嘅，系啊！佢话包括佢影响嘅地点系咩咧？屋企嘅天花板啦、睡房啦、大厅啦、走廊啦，佢话都会有隆隆巨响。 其实楼上同楼下一模一样嘅单位嚟噶嘛，咁所以基本上如果佢系啊，即系讲楼上嗰个人啊，当然咁佢系要点嘅？咁佢边个地方都系会影响到。 唔系，佢意思系话咧，有啲人咧，你听到个噪音咧， 净喺个厅， 净喺厅度啫嘛， 净楼上啊嘛， 唔系啊。佢意思即系话咧，上面制造噪音嘅嗰个地点咧，系遍布成间屋企啊，唔系净系集中喺个厅度嘈到你，系啦、 啊， 而系话佢喺睡房度上面又会嘈，所以你喺睡房都会听到。你以为你匿到去，譬如厨房冇嘢啦，佢厨房又有。你以为你喺条走廊度可以安静啦，佢同佢走廊都嘈。 除非你系譬如你系住 A 单位嘅，佢系 B 单位嘈嘅，可能咧你净可能净系侧边，可能个厨房即得，但如果佢系一模一样。只是你是 13A, 他是他是 14A 的话，那么一模一样的时候就全家屋都可以吵。 傻佬，你仲明白我讲什么？ 不 是这样。他不是说他一个声传到你整屋都是，而是上面制造噪音的地点呢、是遍布他全屋啊。即是说上面那个人呢，不单止一个厅度有吵你，他在他睡房度都吵你啊。唔同啊！你傻咗，头先你猛咁话佢会全片全间屋，你嘅意思系上面一个地方嘈，佢就会影响你下面成间屋啊嘛？唔系咁嘅意思啊？ 我唔系啊，我唔明噶。 系啊， 总之 因为点解？点解佢？我觉得呢个都重要咧。可能阿马俊伟都觉得奇怪嘅就系、是，你净喺个厅度嘈啊，算啦。点解你喺睡房都要嘈？点解你喺厨房就要嘈？ 佢因为点 解你走廊都要嘈咧？到到地方都有嘈咧。 系佢因为佢成间屋佢都要点点系骚扰你啦。 佢又唔系想骚扰你嘅，即系你只能够话佢自己有啲声音做出嚟啦，咁样咁佢咧就如果用佢嘅情用佢个个案咧，佢就话佢要投诉个管理员啦，咁啊，但系管理员咧就冇用嘅，因为咧佢就话 管理员可能净系可能敲门，咩太好啦吓。阿太啊，你好啊！楼下咧就投诉你好嘈啊，喂，你控制一下，唔好骚扰大厦住客咁、样，可能就算噶咯。 系啊，咁 可以做啲咩啊？ 咁佢话咧，佢个自己日常工作嘅时间咧就系朝早七点起身啦，夜晚十一点就会瞓觉噶啦。咁点知就发现咧有好多呢啲声啦。咁佢话佢又拍低过啦，又去搜证啦。咁但系佢话咧，就算警察上到去咧，佢走咗，但夜晚咧。嗰、那个住户走嚟扮佢门，扮佢门，佢话咧佢叫埋个女管理员咧企喺马俊伟屋企门口咧，然后就猛咁喺度讲，佢话咩我系香港人嚟噶，又呢又路啊，即系讲好多唔同嘅嘢啦。咁总之最后一句咧就系、是、原来你净系可以咧用民事诉讼咯，因为咧根据马俊伟佢自己嘅经历咧，我听到佢讲咧，佢就话你如果揾管理员咧，管理员最多就听下声、有就有，冇咧就最多冇就冇啦。有咧，佢顶笼就话、 生 啊，你静啲啊，你静啲啊咁样。如果都系屡劝不改咧、警察嚟，但警察咧佢话都要听到你真系有声咧，佢先至能够，譬如话俾张传票你就哇，你真系你连续几次都系，咁佢话呢个机会咧就好低嘅。佢话咧连警察都同阿马俊伟讲，佢话最后一步咧你自己民事杀上去啦，追讨佢啦咁样。咁但如果你用民事賠償咧，你又揾律師啦。一般市民你點應付到咧？係啦、所以就有呢、一個 好多嘅程序係要做啦，係咪？ 係啦， 即係仲要舉證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你個人咧，係你話佢好滋擾我。咁究竟滋擾嘅程度去到邊度咧？你係咪需要睇心理醫生好多好多難產嘢 咁？好啦，嗱咁你有冇聽過你樓上樓下有呢啲咁嘅聲音出現咧？ 托賴 托賴托賴 托賴托賴托賴，咁都未受到任何滋擾嘅，就算有時係冷氣機滴水咧，咁 即系同管理员讲完之后咧，咁楼上咧就好快就哦，系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样嘅，都会好快处理到的。 系系 咁啊，整体系冇任何呢啲叫滋扰嘅。 系， 唉，真系好托啦。 好彩啊！ 我住几个地方都冇试过呢啲咁。 我都冇啊！我净系试过咧，好偶然咧，听到传说中嗰只声咯。 哦， 波子声啊！ 拉定定波子啊！ 系啊！ 拉定波子有边个未听过啊？ 我到而家我都仲未明噶。我又 系嗰啲钢筋嗰啲咧，系冷缩热胀咯。 系啊。佢真系佢咁似波子滴滴答答咁样嘅，真系 系咁咁啱似嘅啫。 系啦， 有边个冇听过？就话连楼上啊，即系住天台嗰个都话听到有拉 声。天台都有，真吓死你真系。 冇人住噶嘛，系咪？ 侥幸啦，我同你都少啲呢啲噪音滋扰啦。咁但系我觉得咧，另外一个亦都值得谨慎咧，就系佢话你自己有冇好好咧防范，你冇骚扰到人哋咧咁样。 一定有。 系， 因为咧，即系嗱，我哋咧就好细个已经知道咧，过咗十一点咧就有任何嘢咧都唔可以后期进行啊。即系譬如讲，即系嘈到接触个地下啲声音，譬如我细即系阿刘露明明细个咧，我哋都会买啲球类嘅嘢俾佢玩噶嘛。 系系，抌波波嗰啲啦。 系啊，抌波又好即系总之系一啲皮球啊、足球咩都好啦吓，篮球都你拍篮球要拍打噶嘛。 系。 我话你记住啊，我其实唔止十一点钟，九点钟之前我都唔俾佢玩噶啦。 系系， 即系其实系新闻嗰段时候，我六点几咧最尽嘅，我话嗱唔准玩波啦咁样。 系， 因为真系会骚扰到人哋啊嘛。仲有就 系 有时扮门咧，其实扮门太大力咧都系会影响，唔好话影响楼下，系影响隔篱邻舍。 啊，呢个会， 你真系会吓醒人哋嗰啲 B B 仔嘅，因为我两个细路成日俾人俾啲扮门声咧吓醒噶。 会啊会啊，呢个咧反而我有阵时我啲邻居咧我都听到咧佢山铁闸咧真系。好大声， 系啊，即系好似报仇咁样， 系啦，即系成个 你噶嘛， 成个棒落嚟。咁头先你讲咧拍波波嗰啲咧，嗱，我老婆呢个真系好醒啊，佢咧每一次咧，即系两个僆仔想抌波波啊，或者即系踢足球喺个厅度想抌嘢咧，佢首先就会话嗱，再抌咧。管理叔叔就上嚟闹人噶啦，就上嚟罚噶啦咁样。咁如果佢真系要玩咧，其实真系好简单嘅啫，你攞张箭咯。 哦， 我同佢讲都系噶。 攞张箭会唔会弹咧？ 冇咁弹噶啦。 哦，系 咯。所以咧，其实等于叫佢唔好玩啦。系啦，但 系 你知唔知而家啲僆仔咧？ 玩个波都唔得，爸爸。 系啊，佢哋又中意，佢哋中意玩咩咧？就扮恐龙行路。 啊， 即系我啲僆仔仲细啊嘛。佢哋睇完嗰啲 YouTube 片之后咧， 系啦， 佢仲要系定时定候咧，夜晚食完饭咧就要扮两只暴龙喺度行路咧。咁我哋都系第一时间攞张箭，喂，箭住，如果唔系好应声噶。 咁啊，你又真系夸张一就系佢两个细蚊仔咁细啦。 No， 好大力噶， 好大力噶，佢扮暴龙喺度揼揼揼咧。喂，我哋唔知道，即系我个天花板有几厚噶嘛，唔好讲咁多啦。 咁啊，小心为上，你啲家长做得好， 系啦，即系唯有用呢、這个。咁同埋咧，我今日听阿马俊伟做访问嘅时候咧，佢都提醒大家一样。佢话头先你讲十一点之后唔可以出声呢件事咧，佢系讲紧一般情况，即系譬如话装修咧，佢嗰个规矩就 系 话十一点之前就唔准十一点至七点呢段期间唔准搞任何嘢嘅咁样。但佢话咧，如果你系唔系话讲紧装修，但系咧你系持续地发出一啲滋扰人哋嘅声音，譬如你话你拍波波，你拍一下唔紧要， 枕住喺度成八个钟， 你枕住成八个钟咧，就算你话你系十一点之前咧，原来佢话喂，原来都唔受保护噶啦，你都已经可以俾人哋话你系滋扰噶啦，咁、因为。都啱㗎喎，你如果你譬如你喺上面不停拉台，我举例啊，拉台啊，大佬你拉一次就算啦。如果你哇，你拉一个钟、就算嗰阵时系晏昼六点，你话喂呢啲正常时间咧，我边有骚扰你咧？ 但系你枕住长嘅，咁持续几耐有冇讲？ 佢又冇一个科学数字嘅， 只不过系因为 即系如果我谂佢足以系啦，足以令到你有长期有持久，咁你都癫啦，系咪先？ 其实咧，我想话咧，即系一啲初学譬如即系你 我啱啱都想讲小提琴， 小提琴 系啊，汤猪。 哇！你知唔知我嗰时咧，呢个骚扰 以前真系有啊，细个有系。 因为你知呢啲屋咧好近噶嘛， 系系系。 咁咧窗与窗之间咧，基本上咧你直望到，喂，你又食紧嘢啊咁噶嘛。佢一拉小提琴咧就大件事。 系。 佢真系仲要学系嗰啲叫训练几个秒，你明唔明？啱啱训练学习嗰啲咧，真系想死。 你话你买又有噶嘛？好啊，系咪先？真系佢又唔系喎。 我又可以免费享受啊。 系啊。 但系初学嗰啲学琴啦，学琴就好大声嘅。 系。 学琴啦，同埋学嗰啲嗰啲乐器咧，其实都中伏嘅。 系。 咁但系问题系，咁冇办法啦。佢真系喺自己屋企嗰度。 系。 咁啊，可能系练习半个钟至一个钟，你都要顶啊。 嗰啲仲可以体谅少少。 因为第一你知道佢会有进步啦。 期待佢进步添。 系啦，你直情 期待，希望你快一啲可以。 你直情谂住咧出钱啊，不如我请多个小提琴老师帮你啊，早日贴副开。同埋你都明白咧，佢唔系特登想搞你嘅。 啊系， 佢系出于种种原因，佢都学习。但如果你系嗰啲咧，即系一啲无意识嗰啲声咧，拉台拉凳啊，平平白白咧，你真系会点啊？你搞几耐啊？ 呢啲真系滋扰咯，系 滋扰系啊。咁所以咧呢个都系自己要。保护好你自己屋企嘅声音，唔好太嘈咯。 家长一定要做呢件事啦，即系或者系大啊。不过学女阿仔，佢应该都系大人嚟噶啦。 系啊， 佢都系不停咁招人。 系啊，好难啊。嗱，譬如我哋网上面有啲朋友咧， 都无奈，我想话 系啊，都即刻俾咗好多信息我哋啊。譬如阿 Tom 咧，佢就话啦，佢啱啱租咗个单位咧，发现楼上好嘈，好多杂声咯。佢话同管理处沟通咗之后咧，就时好时坏。咁咩情况呢？譬如佢话夜晚十一点。睡房啦，天花板啦，就会好多声嘅，好重嘅脚步声。佢话咧，佢老婆已经咧暂住酒店去避一避佢啦。 吓， 系啊， 要咁样， 即系我谂咪嘈到你。喂，你十一点之后咁样咪即系瞓唔到咯。 但系我想话咧，咁样佢可唔可以唔租？ 佢而家就系啦，佢话佢啱啱租啊嘛，佢话佢谂紧要搬，不过签咗一年生一年死咧，即系第一年系死约啊嘛，又惊业主唔肯俾佢哋退租啦咁样。佢话喂，作为小市民咧，佢就好难咧守正去搞好多事嘅咁样咯。 阿 Nicole 都系话佢我都试过啊，我揿钟上去啦，原来佢哋喺度养咗狗，全屋都系噪音，报咗警啊，佢唔开门啊，投诉都冇用啊，仲无耻都话佢哋咧投诉嘅人咧去骚扰佢哋， 哦系， 跟住由朝嘈到晚啊，佢话咧咩啊咩朝早都系咁样， 朝早都系咁，系啊 ，Teddy 都话啦，佢试过以前咧玩跳舞毡嘅时候咧，就都试过 跳舞毡。 系啊，俾全屋都投诉啊，真系。一阵晏啲再读一下大家啲留言啦吓。 Okay. 咁啊，不过证明咗咧，苦主岂止一个啊。 系咯。 咁我哋今次真系要多谢阿马仔啊，即系佢带咗个头出嚟咧。 有个大联盟喺度帮下大家系咪？ 系啦，佢一马当先，希望等大家咧都有翻呢个公民嘅警惕咧，喂，唔好真系嘈到人啦、啊。 我的所爱，请不必再有斗气。我也许说过远离，却始终这样爱你。难明白你的心理，如同无定的天气，偏偏竟喜欢你。偏偏死心塌地，就像是暴力险技。仍然期待你，那许再会永无期。一颗心交给你，不懂怎么退避，别误会是在嬉戏。仍然怀念。天孤单里流离，只想终于可以找到欢喜，结局就像是部幸福戏。所爱已经多晚没见你，我也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电台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当中在编辑管理方面，认为港台编辑管理制度存在缺失，没有清楚界定和记录编辑流程和决定，亦没有清楚划分各级编辑人员的权责，形容问责意识薄弱。 專責小組建議加強編輯管治，清楚界定各級編輯人員責任，強調總編輯和首長級人員的決策角色。報告又提到處理爭議和敏感編輯事宜，主要透過口頭方式執行港台現行編輯上報和必須上報機制，沒有設立在節目製作前、製作期間和播放前執行質素保證或違規風險管理措施，一直沒有按約章規定就關乎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和質素的事宜主動向顧問委員會徵求意見。專責小組建議制定一套全面的編輯政策及詳細指引給所有港台人員遵守，並同顧問委員會建立積極的夥伴關係。此外，亦要改善處理投訴機制，增加透明度。政府今早公布广播处长梁家荣提前解约。梁家荣今早发出电邮向香港电台同事告别。他表示，同舟相随五载半，宠辱无惊，去留无意，也无风雨也无晴。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伯全将在3月1号出任广播处长，接替梁家荣。政府和梁家荣的聘任合约原定今年8月届满，经双方同意后提前解约。政府稍后会公布香港电台的管治和管理检讨报告。政府公布香港电台的管治和管理检讨报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交代内容。涉嫌在去年11月参与中大校内未经批准集结及干犯煽动分裂国家罪的一名19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5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机动部队昨日在新界进行反罪恶巡逻时接获这名男子，据了解被捕人士是一名中大学生。因为疫情关闭两个多月的香港迪士尼乐园今日重开，早上开园前已经有过百名市民等候。有市民开园前一个钟头已经来到，一名中六学生打扮成迪士尼角色，形容心情十分兴奋。一家四口来到的蔡先生说，网上预约有难度，等候了30分钟才成功预约。有市民说最期待可以买迪士尼角色的最新产品，入场前已经下载安心出行，认为万一到访过的地方有确诊，都有助自己提防和预先准备。市民到场前7日内要预先网上预约，入园前要做体温检查，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登记个人资料。乐园一星期会营运5日，星期二和星期四暂停开放，园内亦会实施人数管制，演艺人员每14日进行一次病毒检测。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晴朗，日夜温差较大。听日天气干燥，早上清凉，下周初日间温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293点，跌300点，成交金额124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3点，跌了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了1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735元，跌12.5；美团419.2，跌8.8；阿里巴巴255.8，跌4.6；快手369.8，跌23.8；盈富基金30.46，跌3.2；小米集团28元，跌8毫；中移动52.25，升1.75；中海油9.71，跌4.1；比亚迪244.6，跌了9.2；保利协鑫能源3.08，升4仙；

十一点半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我哋风骚快活人啦！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啊！ 冇错，咁啊，廿度气温，相对湿度60%啊，继续有黄火危险警告咧，冚冚声咁嚟啊吓！ 系啊，咁啊，今日朝咧，彭仔因为咧水土不服啊，所以佢休息一天噶吓。欢迎大家电话号码1872388，晏啲打电话嚟啦！我哋风骚快活人， 我清紧喉咙，准备等你点唱噶啦吓！ 系啊系啊， 有得点好点啦！ 系啊，网上留言，咁啊，希望大家祝大家都身体健康， 健康出入平安， 顺利啊！ 好啦 ，OK。 Well, I can find my way. I know my left from right because we never close. I'm open day and night. I know my way around. I walk towards the light. I'm open round the clock.I don't get lost that night. You never used to be afraid of days like these, but now you're overwhelmed by your anxieties. Let me help you out, let me be your guide. I can help you reach the love you feel inside. Well, I can find my way. I know my left from right.Because we never close, I'm open day and night. Ooh, oh, oh yeah, oh 程振鹏，风骚快活人。 啱听过有呢一只 Find My Way Paul McCartney 啊吓， 啊系啦，嗱喂，咁啊即系咧，其实咧财政年度就差唔多又再四月啦，系咪？ 系。 咁咧有冇睇到你逐个 续咗你嘅车牌嗰个行车证未 啊？未啊，未啊，未啊！我知道大件事啊，因为咧，我嗰个车行公司咧，佢都话而家佢哋唔知咩有配额啊，有个数目限制咧， 系咪啊？ 都叫我及早办理啊，咁样。 即系话，譬如可能你系五月先到期嘅，佢叫你而家好续啦，系咪？如果要续嘅话，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都系嘅，因为咧，即系而家咧，因为就政府咧，已经叫停办公咗一段时间啦。咁、有啲咧就可能咧就嗰、个叫做办公嘅时间咧又可能延长咗，或者话拖慢晒咗所有进度咧。佢话近排啊，香港嘅验车中心啊， 系 佢话都出现都癫晒嘅情况，就系咩咧？佢就话咧因为好多咧嗰啲水货车咧会嚟香港啊嘛，即系有啲人会订水货车噶嘛，咁系 OK 合嘅OK 嘅，只要你去运输署度登记翻就得噶啦嘛。 系 佢话而家 做咩啊？ 竟然因为咁你订咗翻嚟啦嘛，咁但系你要验车要成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就系、是、因为验车中心好多个期系满晒， 哦验车中心系啊， 满咗好多个月， 满载而归。 咁所以咧，佢话而家咧，竟然咧，佢话有啲人咧 系 话喂，可唔可以俾个丑我啊？我佢话有，佢话有高达一日 book 咗噶嘛，有 book 咗期噶嘛， 系 可唔可以买你个位嘅咁样？ 即系等于 出现叫做咩炒丑党啊！ 因为你冇办法啦，如果你唔去嗰度排期冇期验嘅话咧，咁你咪即系冇办法可以攞张所谓嘅验车纸去续期咯。 系啊系啊系啊！ 佢呢个必要啊嘛，卡喺度啊嘛。 所以佢话咧癫咗，而家佢话咧好多咧即系佢竟然有车主咧用成千蚊咧买一个验车丑啊！因为跟住翻嚟咧，佢话市民咧入水货车嘅时候咧系需要网上预约啦，又或者咧去到验车中心咧去进行为嗰个车度做检测噶嘛。 系系。 如果唔系你嚟唔到噶嘛。咁你大家都卡住咗噶咯，咁为求要快咧，佢就话啦，冇办法啦，我都一定要咧去，有啲佢话咧验车中心咧出现通宵排队，跟住攞嗰个walk-in 丑啊，系咪？因为嗱，你网上预约一班啦，咁你排队即系譬如当天嗰时都有噶嘛。佢话咧已经咧有啲佢话甚至炒价咧炒到成3000蚊去放售呢个叫做呢个验车验，因为可能香港好普通市民即系可能都要验车噶嘛，咁佢哋都系有预约噶嘛，佢话呢个炒竟然可以炒到3000蚊啊！咁跟住咧就话收到好多个投诉啊，佢就喂有冇搞错嘅？你嗰啲额都唔够，咁但系车又咁多，咁你搞到我哋咁样，咁点算啊？咁样 系系系，哇！但系点解咧？而家佢嗰个即系 名额，佢话每个星期先得100个，咁啊适逢咧，即系佢系统咧逢星期一朝早啊更新嘅，咁所以咧要预约咧，可能咧就只系显示咗3个礼拜嘅 quota。即系嗰个预约期啊，咁样咯。 哦，等等先，佢而家呢个咧同我唔同噶。我哋一般嗰啲车咧就验车就唔使去呢个指定中心噶。 哦，系啊。 原来佢而家系讲紧咧， 即系水货车就系有一个检验进 口水货车就一定要咧去土瓜湾验车中心排期。咁、我哋普通呢啲私家车主理而家香港系啦。我头先我都奇怪，我话。我哋都有几多，我哋有好多验车点噶嘛。你而家直情系你去车房佢又有得去验，你去唔同嘅检测中心都有得去验。 咁咪惨啊！咁但系好多 佢而家主要就系讲紧话从事水货车嘅嗰个车主咧，佢就要即系所谓有呢个炒楼咯，炒嗰个炒啊，唔系炒楼啊， 系啦，炒炒喎。 系啊， 咁惨，我只系觉得，因为咧好多时啲人咧喺网上面咧去订购嗰啲即系譬如日本车仔咧，咁啊佢。运过嚟香港噶嘛？咁你到咗港嘅时候，你又唔俾佢验嘅时候，咁佢真系卡喺度又唔喐得，跟住车又买咗啦，咁停车场咁等等嘅嘢都要摆喺度噶嘛？ 哦，同埋原来咧，佢根据佢嘅资料显示咧，佢话2019年咧运输署咧为咗方便咧有关人士啦，即系讲紧水货车啊，咁咧佢就系推出网上排期预约，咁咧、每个礼拜咧就有100个验车期嘅， 系大概得3个礼拜嘅嗰个叫做显示啊，佢讲啊， 系啦，但系佢话咧 唔知几多月几多号。 佢话最惨系咩咧？嗱，佢本来就有现场啦，亦都可以有呢一个网上啦。咁但 系 因为疫情关系咧，就冇咗现场啊。咁于是乎咧，就净系得翻网上。咁佢都增加咗噶啦。佢网上咧由100个 quota 咧就变咗150个。咁但系佢话咧，全港嘅 都唔够。 系啦，佢话全港嘅水货车车主咧，就同一时间入到个网站度，所以佢话咧试过有几次都所谓 down server 啦咁样。咁即系咧，你谂下，佢哋而家喺上边诶攞呢个旗咧，就同我哋之前咧想买嗰啲五月天演唱会咧， 系 一样啊， 买演唱会啊，插波鞋啊，嗰啲 quota 一样咯。 系啊， 我想话啊，其实咧诶嗰啲工人姐姐咧，佢哋申请嗰啲任何嘅签证等等，要去入境处嗰啲咧，都系要倒塌咁早咧，六点钟咧要喺度霸位。因为网上面全部都话系满约噶，咁但 系 问题佢又个期又到咯，咁点算咧？咁我见我姐姐几次咧都系通走去几乎通宵，要搭地铁嘅头一班车咧走咗去嗰度排队去申请噶，咁即系咁样咯。其实 所以 一停低叫因为检疫嘅问题啦，即系疫情问题咧，就影响晒好多好多。原来哦，水货车嘅 水货车主系讲水货车主系啦， 系 啦，即系虽然佢哋都阴功嘅，不过起码。就令到 都入水貨噶嘛， 有嗱，佢做生意嗰啲啦，又或者你 就除咗私人嘅車行都係噶嘛， 係啊，大部分可能你嗰啲水貨車主可能都係透過佢哋嗰啲車行咧就去訂貨啊，所以其實佢哋冇車揸要等啦。系啊，咁啊，起码你唔使惊住，即系唔系我哋普通嗰啲喺本地行走紧嘅私家车咧， 水货车。 咁我哋仲有比较充裕嘅 quota， 如果唔系，我惊啲人听到咧，3000蚊一个，我啊放慢先，傻仔嚟嘅，几时都约到咧，真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请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委员会主席出嚟同大家讲几句，啊唔系，系唱几句。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嘅，但阿 Phil 觉得每个人对于时间都有不同嘅量度、不同嘅期望，亦都有世俗家猪嘅压力。时间冇唔放过我哋，系我哋自己冇放过自己啫。 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 祝歌阿 Phil 自己填词有 Oscar， 编曲卡新风 Nick Choi、Edward Chen。今次 Edward Chen 吉新风 Matthew Sim 林奕康，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奕康《时间的囚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百无禁忌啊，真系好需要啊！你带啲大吉大利俾我哋啊！吓、哎，有你呢位妈咪桂花田， 哎系啦，祝福曾志豪啦 吓，系啊， 咁啊，所以有时都 大家咁话，你一定你真系要祝福我， 我真系祝福你， 我有咩罗汉斋冬瓜豆腐咧，系啊， 你雷街坊啊，你雷埋我， 唔好咁讲，系啦。大家同捞同煲啫， 咁啊，我哋唔紧要噶，我哋做咗拍档咁多年，大家好朋友。 好啦，今日百无禁忌讲咩啊？ 有和同当啊，系啊，嗱，我哋上个礼拜咧就大年初一啦，都讲咗咧古时嘅皇帝啊，究竟佢哋点样噶嘛？我上个礼拜仲去问埋啊，皇帝佢喺新年啊，佢会唔会派利是？系咪？咁啊，跟住咧我就话啦，啊，佢系会派嘅，佢会派俾身边嗰啲啊，八旗之弟啊、宫女啊、太监啊，咁跟住论功行赏咧，就会派埋啲金如意、银如意、玉如意啊，仲有啲钱啊咁嘅，系咪？ 系 啊，咁啊，除咗咧，即系有呢啲新年咧，叫做现兜兜嗰啲钱之外咧，佢都会派新年礼物嘅、哦，即系譬如咧，可能咧就会见到啲，即系可能会派啲橙啊、金啊、鱼肉啊，俾一啲百姓啦、啊、或者俾啲低级啲嘅人啦、啊，咁。派俾啲文人会派啲俾即系送啲咩礼物俾佢哋咧？ 派啲文人 系啦系啦，即系咁佢都有文武百官噶嘛，系咪先？ 哦，就唔派利是啦。 系啦系啦系啦，佢哋 哦咁咪派可能系啲好名贵嘅纸笔墨 砚， 系啦，就唔系墨砚啊，唔系墨砚米啦，纸笔墨砚啊，会唔会系俾呢啲文房四宝佢咧？ 真系啊，文房四宝真系咧，一啲皇上赐予俾佢哋嘅纸笔墨砚啦，仲有啲诗集啊， 诗集 系啦，即系佢跟。应翻嗰啲人嘅需要啦，咁样咁啊，咁其实都有嘅。咁大臣佢又收啲咩咧？ 大神 系啦，嗱，头先就话俾啲咩金文同如意啊， 我几惊你讲伊子啊， 唔系咁啊，大神会送啲咩俾佢咧？ 哦，可能送件锦绣织袍俾佢， 嗱， 系咪啊？ 嗱，就有 送啲官服朝服俾佢，系咪咁样？ 咁佢有噶啦，咁其实咧就大神咧，因为喂佢为咗国家佢贡献良多噶嘛， 送条人心俾佢补补， 所以佢咧就真系丰富好多噶，送二十万嘅钱啦，跟住咧又送200斗米啦，跟住有牛肉200斤噶。 哦， 喂，嗰时啲牛肉系好矜贵噶嘛， 而家都贵， 系 而家都俾黄牛你啦。 所以咧做好丰富嘅，系相比啲大臣同埋嗰啲宫女啊嗰啲咁样。咁啊，头先话咪送件袍嘅，喺宋朝嘅皇帝时候咧，佢喺大年初一咧，佢真系送俾文武百官每人一个绢纱做嘅帽，即系飘下飘下嗰啲啦。咁送俾佢咧，其实有啲寓意，佢仲要要人哋个个都戴住，戴七日，系啦，戴到初七，即系早琴日啦， 戴到人日， 系啊，戴到人日，如果期间有人除低嘅话，咁、你会 顶帽一定一路戴住，我瞓觉都戴啊。 总之你行咗出去你就要戴住啦。 行咗出去就要戴。 咁你冇法系啦。咁究竟点解会咁样啊？ 哦，佢就希望你绢纱咧，系咪即系有啲嘢飘下飘下， 应该 系披落嚟咁样噶。 我想我揾过，但系唔知系咪去冇花嚟嘅。 系咪佢希望 绢纱做嘅？ 绢纱做嘅，佢希望你好似咧就时刻咧感受到皇帝对你嘅赏赐嗰种恩典，你就唔好忘本啊！七日都要戴住佢， 七日都冇人敢戴，够胆除嘅。 系啦，唔可以除咯。 一除你知唔知会点啊？ 除就人头落地。 几乎啦。嗱，如果你一唔系就被至于嘅，佢话咧，你当咧如果你除低嗰度，即系有人见到你攞牌咧之后，你唔戴咧， 系 即系话你对皇帝心怀不满，想反抗。咁、所以咧，如果即系如果送咗俾你，你唔戴咧，佢哋就大件事啦。咁样唔可以唔记得啦。咁样 吓。哦 ，OK。 好啦，咁啊嗱，有阵子咧，我哋都会收到一啲无无谓谓啊，亲朋戚友送嗰啲礼物噶嘛。 系。 咁掉咗佢又唔系啊，因为都系一个祝福啊，系咪摆喺度又唔知嘥地方？嗱，西汉皇帝咧。佢就真系正正做咗呢件事啊！佢特登咧就打造送俾啲宫中里面咧嘅人嘅、叫做咧压胜钱啊！ 压胜啊！ 压胜即系系咯， 压住个压啦，跟住胜利个胜， 系啦，压胜钱， 即系压岁钱啲 friend。 咁你估嚟做咩？ 我嚟辟邪，代表你系会胜利，应该赢啦，万事胜意咁嘅意思系嘛？ 其实都系一个祝福啦，同埋俾你辟邪嘅。 辟邪一定 系啦。但系咧，就佢真系特登打造喺皇宫咧嗰度铸造。有龙有凤啦，跟住有双鱼啦，啲吉祥嘅图案啦，背后咧都印有天下太平四个字嘅。 哦， 但系个纯粹咧呢个钱嚟噶嘛，系嘛？ 系 买唔买得嘢？ 买唔到，因为呢啲系叫做象征意义吉祥符号嚟嘅啫，系咯。 所以系咪好废？ 唔系、皇帝赏赐身份嘅象征嚟噶嘛？ 但系佢得个钱币里面写几个字嘅咋，真系冇乜其他嘢。 咁你公司打个纪念金牌俾你啊？ 金牌你都可以， 你都唔会攞嚟变卖啦。你变卖通常就捞得好唔掂噶啦，系咪？ 嗱，咁佢咧就话真系纯粹咧，即系买唔到嘢食嘅，唔可以当钱使嘅。咁啊，但系咧就系一个祝福啦，咁啊别无其他用意嘅。好啦，咁啊，另外咧有一个咧，皇帝咧都比较孤寒嘅。咁咧即系佢点样孤寒法咧吓？咁喺呢个叫做光绪咧新年系啦，新年嘅期间咧，佢会送啲鹿肉俾人嚟嘅，俾大臣 嘅。 系 烂嘅，臭嘅。 唔系，都好嘅，食嘅，食得嘅鹿肉。 问佢攞翻钱？ 唔系，都唔系嘅。但系咧，咁点解话佢送鹿肉都孤寒咁样？ 佢就送好细嚿嘅啫。四几家人都分一嚿咁样。 都唔系，嗱，佢原本咧可能咧想送多少少嘅，但系咧佢就系送个鹿肉上面咧就加咗两个字， 系 落去咧嗰啲肉嗰度咧， 跟住食唔晒俾翻我。 唔系两个字啫，冇咁多，冇咁多。嗱，咁啊就寓意咧有三个祝福嘅。 哦， 嗱，佢真系好卑鄙，即 系点啊？ 嗱，佢咧。佢點解文章咁講咧？佢話咧，佢話佢慳格，因為唔想送咁多嘢。咁咧，佢喺個鹿肉裏面個鹿，佢啲古代中國人咧，佢好中意用嗰啲諧音噶嘛。個鹿係可以楞住 個鹿， 係啊，可以係啊，楞住啲咩字嘅嚟祝福嚟噶？ 福禄個鹿啦，同一個啊， 鳳 鹿即係佢啫嘛。 福禄做咩啊？ 頭先鳳鹿 咯，三寶嚟啊，福禄咩啊？ 福禄壽咯， 啱啦，佢就喺個鹿肉嗰度。写住福同埋寿，咁加埋咧，佢就话啦，我即系送个福禄寿俾你啦。 我唔系，几好啊！ 皇帝送俾你本身有福气 啊, 啊，你可以食到皇帝俾你嘅鹿肉，你就延年益寿 啊, 啊， 本身就福禄寿齐晒啦，仲、好啊！ 文真就话：哇，孤寒到佢咯，喺个鹿肉嗰度写住福同寿都得。 呢啲唔叫孤寒啊，呢啲叫做咧，即系一体化，心意一体化，几好啊！ 系啊，所以咧，即系历代皇帝咧，其实都有佢自己嘅心思，有自己嘅心意嘅。咁啊，大家都会咧，即系喺新年期间咧，送好多礼物，好多送好多礼物咧，由高至低都会有送嘅。 系啊，咁啊，我哋咧，几千年之后咧，我哋当然就知道啦，表达嘅一份心思，表达嘅一份心意， 就系嗰封利是啦。 嗰封利是就家书抵万金，利是。事都胜过万语千言啦、 啊！ 好啦，听新闻啦，跟住继续风骚快活人， 相当安全。长期病患者同埋有过敏反应等人士要小心，应该先咨询医生，再决定系咪接种。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现时会维持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货品征收嘅关税，但系会喺全面审视之后再作评估。他又說華府預期中國會遵守在貿易方面的承諾。耶倫接受 CNBC 訪問時被問到徵收關稅是否有效，他說美方會評估，他又說美國正評估應該如何應對中國，但在一系列問題上美國看到存在不公平的做法，特別是中國在貿易、強制技術轉讓和補貼高科技產業方面的行為。耶倫說美方希望真正解決問題，並堅持中國履行在這些領域的國際義務。他又說兩國亦需要在抗擊疫情和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合作。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乾燥的天氣。正時分本港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 60% 以下。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大约13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和下周初持续晴朗，日间温暖。下周中期大致多云，有几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328点，跌266点，成交金额13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1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37蚊，跌10.5；美团418.6，跌9.4；阿里巴巴255.8，跌4.6；快手370.2，跌23.4。盈富基金30.5，跌2.8；中移动52.35，跌系升咗1.85；小米集团28.1，跌7；中海油9.79，跌3.3；比亚迪股份244.6，跌9.2；保利协鑫能源3.07，升3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10.818。瑞士法郎8.647，欧元6.021，加元6.099，新西兰元5.593，欧元系9.3711。每百日元对港元7.3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81。日经平均指数报29907点，跌328点。港金现价报16370蚊，跌咗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64美元，卖出176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今日系两个人嘅风骚快活人啊，希望彭仔早啲康复，好多听众都话咧挂住佢，咁我哋会祝福佢嘅，好快噶啦吓。 见到有靓靓公主啊，而家 fax 过嚟啦，佢就话首先一定要问候阿彭爷啊。 系啊， 我个柯正就好归队啦。 冇错冇错， 港台人士有一啲变动，大家要撑住，加油啊！继续咧。继续我哋努力工作啦。佢新一年咧，希望咧佢身边嘅亲人啊、朋友啊，身体要健康啊，尤其系父母啊，你哋咧已经咧年纪大啦，身体咧有各样嘅老人家病，咁啊，佢都会尽力咧啊，为尽佢。都会尽佢自己的能力关心同埋照顾同埋陪诊啊，带佢哋睇医生。佢话今年咧同阿小白啊踏入十周年啦，希望咧佢哋系 小白， 佢咁啊阿靓靓公主佢嘅小白系啦，希望咧我哋咧每天亦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 ，sweet sweet 每一天，佢会继续咧做我哋佢话。我会继续做你的私人秘书和提示闹钟的啦，同阿小白开心心啦。 系啊，你放心啦，我哋节目的惊喜咧，我够胆保证系源源不断啊，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系啊， 等宣布啊，冇错。好，嗱呢度咧继续呼吁大家打嚟1872388 1872388，有得点好点啦吓。 其实咪应该要宣布下， 梗系唔好 啦，未有官方， 未有等人切生日蛋糕先吹蜡烛噶嘛，无端自己提早唱歌真系唔得噶。 祝福你啊， 系啦，好啦，阿 Mon Lim 咧就话啦， 一切顺利。 阿曾志豪，就话啦，早晨啊，三宝，祝你哋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啦，特别豪仔啊，知道知道，多谢多谢。 嗱，个个都系我特别你啦，真系。 系啊，咁咧想点唱俾咧？啊，佢特别想点唱俾祖祖同埋茉莉公主听，保祝公主生日快乐，系咩？原来茉莉生咗日啦。 哎呀， 哎呀，嗱，你唔啱啊，你 真系 啲所有嘅生日都系你记噶嘛？ 系唔记得啊？ 唔记得茉莉添。 好，茉莉公主生日快乐 ！out out out， 系啦，仲有咧，今日咧就系佢哋舞蹈班嘅同学咧 ，Teresa 嘅生日啊，祝佢有个快乐嘅生辰啦，疫情咧辛苦晒佢哋一班老师啦。另外咧，补祝莹莹咧，17号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耐冇见佢咯，好挂住佢啊！祝咧大家都要继续努力啊，一定可以画出彩虹嘅。 OK， 好啦 ，Miss 就话啦，你哋好啊，甜甜、豪仔，仲有彭仔，你哋好啊。今日咧仲有晚上音乐说嘅黄耀祖 ，Hello， 佢话希望咧疫情快啲消失，未重开嘅各行各业咧，继续咧快陆陆续续开翻啊！大学啦、小学啦、幼稚园啦、中学啦，咁啊小朋友啦、大中细小朋友咧，都希望快啲继续咧真真正正上翻校园嘅课堂，就咁真系真系见佢话，我真系真系面授课堂。佢咧想点一首歌，佢话咧希望点唱真情啊！希望啊，就真系大家真情流露， 真情系想唱点唱噶？ 系咪笑声笑声？ 哦，系啊，笑声笑声会再温馨，系啦，系啦，无论有痛过一日，系咪嗰只啊？ 真系系 啊！好啦，呢度咧有阿 Jessie 咧，佢就话啦：甜甜、彭爷、豪仔，你哋好啊！我咧就想祝15楼三个女人咧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啊！ 15楼唔系有只牛牛咩？ 系哇，暴露咗我哋年纪啦！ 系啊，真系麻烦。 但系佢15楼三个女人喎。 系咯，几正。 系咯，咁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啦吓。 系好啦，阿 Grace 就话啦，开心佢话新年快乐啊！牛年咧想点唱，特别系想点唱俾屋企人听啊！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系呢度有一个 Kenneth 妈咧，佢就话啦：我要点唱俾我外母听。佢系利东村啊，方姨啊，佢煮嘢食好叻噶，好健康嗰位咧。多谢佢喺我低谷嘅时候咧嘅支持同埋鼓励啊！我要同佢咧讲讲多声多谢，我会做得更好噶啦，妈妈，我爱你啊！ 唔客气，唔客气。好啦，呢度 Angel 咧就好有心啊！佢话甜甜、豪仔、彭仔，我想点唱俾阿荣总听啊！即系我哋阿老板啦， 老板系 啦，咁啊，多谢佢咧，一路以嚟都辛苦晒啦，好好咁休息下啦。咁咧，但系咧，我哋咧剩翻落嚟嘅香港电台同事咧，大家都要撑住，大家咧拖实你的手啊！咁样 系啊，冇错，我哋风雨同路见真心啊吓。咁咧呢度就有阿拼烟咧，佢就话啦：甜甜、小豪子、彭仔，早晨啊！今日系我咧奶奶嘅生日啊，祝我奶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嗯、 星期日咧就系我喺天上面爸爸嘅生日啊，我要同天上面嘅爸爸讲咧生日快乐。三位啊，可唔可以合唱生日歌俾奶奶听，同埋俾爸爸听啊？听日咧我哋就会奶奶屋企咧就庆祝佢嘅生日噶啦，咁样冇问题。虽然彭爷唔喺度咧，不过我相信咧佢拉住肚都会同我哋唱 嘅。 系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快乐， 快乐！ 祝你奶奶同埋爸爸。 即系其实系咪唔好讲呢两个字咧？ 奶奶爸爸系唔好再讲啦，佢哋生日快乐，奶奶爸爸， 快乐 做咩啫？冇问题嘅。 OK， 咁啊，你而家讲俾都得噶啦。OK， 好啦，阿平， 你乱讲你真系。 百无禁忌做完噶啦， 知道 唔可以话讲咩都得噶， 咪、 咯，我哋专业噶， 小心说话， 系咯， 拼错就 我有说话未曾讲， 咁快讲啦，讲啦，而家讲，好啦，三宝啊，佢话你哋好啊，祝愿咧全香港人咧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更加想咧祝自己对脚咧只脚啊快啲好翻啊，痛咗四个月啦，阴公好惨啊，佢话咧多谢你哋咧每逢星期五咧都俾机会咧所有嘅听众点唱， 系 祝福我哋三个幸福快乐，多谢拼唱。 继续打嚟18723888。 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回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 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桂花田， 曾志豪， 请真鹏， 风骚快活人。 曾志林嘅祝君好啊，系咯，送俾好多要离开我哋嘅朋友啊，真系要同佢讲声，宁愿活拥抱共你。 喂，可道路啊，都有好多听众都想点唱啊，譬如阿 Wen 轩， 荣总真系讲声啊，系。 今日咧早听到一个消息，系啦，佢视以为坏啦。咁啊，为港台啦，阿梁总咧送上一个祝福，多谢佢咧呢五年几嚟嘅努力，佢话佢哋明白噶啦，你哋已经尽咗力噶啦，加油啊，大家都。 啊，我觉得咧。我都有得分享下咧，即系同阿荣总嘅一个点滴，因为我最有资格分享。 你又高高低低咧，系咪啊？ 即系我谂翻起佢啱啱上任，到开第一次员工大会，咁嗰阵时就发生一个，即系我而家会形容为一个小风波，真系小风波，即系就话哇好似我唔认得你系咪我哋同事咁样，咁后来大家就引发一个即系我哋嘅身份问题啦。咁但系我觉得最有印象系咩咧？其实佢好似第二日啊。唔知隔咗一日定两日，好快嘅咋？佢就已经咧，即系喺万依陪同底下咧，入到嚟直播室咧，即系主动、哦。佢即系希望就同我呢一个员工咧，就大家即系再重新沟通一下，咁啊又握握手，就话哎呀讲笑啫嘛，类似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都好难得，我而家谂翻 咧。当然啦，为佢个人一个 系啊 处长，系咪先？ 你谂下几多大人啊？即系我唔系话大人物，我讲大人啊，我哋都系大人啦。即系总之你发生咗啲事，如果你觉得自己我可能我冇做错噶，其实你未必会走去同人哋会再交代翻啦，甚至乎。虽然我哋做电台就好少即係讲尊卑之分嘅，咁但係以佢管理层嘅身份呢。 有尊卑之分㗎嘛。 唔係我哋唔会讲尊卑㗎嘛。我哋系共同合作。 係 啦，大家有职位嘅分别，不过我哋唔会用尊卑。咁但係佢毕竟都系个最高管理层啦。某程度上佢系亲自走落嚟啦。我觉得呢个真系。 say hi 啊。 喂呢个诚意十足喎。 所以我哋 諗返转头真 系。 佢 讲话我就好担心呢件事。我 系 主动话俾你，我系桂花田。 冇啊！佢话我认得你啦，咁样 我认得你啦，咁样 系啊！哇，你突然间谂翻呢啲嘢咧，好似即系琴日发生嘅事。 原来已经五年前， 原来都几年前啦， 五年几前啊？ 五年几前系咪啊？我都唔记得咗个日子啦。 唔系，处长咪话佢五年半咯喺度。 哦，系咁，我哋发生都差唔多。 日都未完，跟住又要走嚟。 系啊，所以就我自己个人都有啲唏嘘。 嗯，系啊，写翻个祝福俾佢啦。 系啊，咁啊，唯有即系祝佢就海阔天空啦， 系 啦，一路顺境啦。 希望佢继续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啦。 系咯，系咯。 系啊，OK。 如果继续有得听， 有 ，OK， 好 啦，呢度啊，仲有你读先，你读先啦。 好啦，呢度阿 Scott 啊，佢话想点唱俾佢嘅朋友啊 ，Kenny Jan 啊，佢话咧佢2月16号生日嘅，咁啊希望咧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另外咧就有 J Long 啦，就系咧2月19号啊，亦都系生日嘅，咁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Auntie Irene Jung 咧就系咧2月19号都系，哇，好多人生日啦，咁啊祝佢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啦。咁啊另外咧就有好同学啊，好朋友咧阿梁咧。又系啦，咁啊2月21号生日，咁啊自己咧佢系2月22号嘅，哇一揽沉好多二月之星，祝大家都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心想事成啊！ 你有心理准备喎？ 哦 ，what？ 你有心理准备喎？ 又做咩啊？ 我要准备表演喎。 又嚟唱歌啊！ 唱歌都事少啊！ 你唱啦 ！No 唱歌都 你大晒，你大晒！ 唱歌事少啊！ 咩啊？ 佢要 rap 啊！ 啲聽眾其實你做咩要咁？ 我都覺得係點解東話籌款咩？而家 雖然都 係新鏡頭啊， 新鏡頭年初八啊， 叫我 rap 啊， 我舞獅啊，所以 哦係啊，即係我用我嘅聲去推廣年秀 ，OK， 即係等於放炮仗嗱。 Evan 係咁樣嘅，佢就話咧田浩鵬啊，我上次有留言過，你哋冇讀出啊， 可能讀咗你唔知係嘛？ 我有件開心事同你哋分享啫。情人節嗰日咧，我女朋友阿 Cecily 咧， 佢應承咗你啊， 應承咗我求婚啊，係啊。我哋咧就会喺星期日咧教堂举行婚礼， 仲有 系哦， 佢一求婚就即刻结婚， 系啊，仲有一件好开心嘅事咧，就系佢会喺10月咧就再做爸爸咁样。 咩再做爸爸？ 佢真系咁写噶， 即系做爸爸系咪啊？ 佢写住再做爸爸啊！ 哦， 我唔理佢咁多啦。 又女朋友又求婚成功又再做爸爸， 唔理啦，即系我哋唔好理人哋个家事啦。总之我哋知道系喜事啦。 好啊，恭喜晒！ 佢话好想听豪仔咧 rap 以下呢个歌词， 真系深呼吸透大气。 其实我系唔知呢个咩歌嚟嘅，我怀疑系佢自己写咗段歌词咧，佢想我 rap 出嚟。 我哋写埋1、2、3， 嘿。 嘿呼呼叮当，听着礼堂的钟声，我们在上帝亲友面前的见证，这对男女现在要结为夫妻，不要忘记这一切是有几咁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同他一起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他，两个人同心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come on, yes I do, yes I do, 听我讲，手牵手一路到尽头，将你一生交俾我，交俾我。昨日已经系过去，系过去。明日更多嘅回忆，嘅回忆。星期日你要嫁俾我，嫁俾我。哟， 犀利！我真系觉得嗱。认真，我宁愿你 rap 都好过你唱， 冇边有得唱啫？ 你 rap 真系好， 歌词嚟嘅啫。 即系我意思话咧，啲听众叫你 rap 好过叫你唱， 好似朗诵咁样。佢话 我觉得几好。 豪仔啊，你记得 rap， 我会听重播噶。希望你哋可以咧读出。 我希望你当日咧结婚嘅时播埋一段片俾佢，祝福你一对新人。唉、哎，真系事事顺顺利啊！ 我尽晒力啦、 啊。我都系话俾你听， 一百分啦、 啊，一百分啊！真系呢、這个犀利啦，唉、哎，真系啊！ 有冇啲情人节？如果下年咧，你繼續要我同你 rap 呢啲情人咧， 一年365日 啦， 你可以 rap 俾阿榮總嘅都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啊，將佢嗰段留言rap 一次出嚟咯。 系啊 ，Yo， 也無風雨也無情， 系 寵辱不驚五年半， 系啊，五年半，希望可以做多五年半。啊，冇啦 ，sorry 啊， 冇啦冇啦冇啦。OK， 喂，我哋呼籲啦，我哋新聞之後呢個就風騷發言嘅呼籲點唱？ 係電話號碼1872388啦，我哋靚仔聰哥哥剪咗頭髮嚇，咁樣聽下你電話。 係冇錯， 我哋網上留言都欢迎嘅，我哋仲有个 fax 号码 23396453咁啊，网上留言啦，如果你唔怕咧，会影响到隔篱有噪音咧，你都可以欢迎我哋两个同你 rap 落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香港电台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当中在编辑管理方面，认为港台编辑管理制度存在缺失，没有清楚界定和记录编辑流程和决定，亦没有清楚划分各级编辑人员的权责，形容问责意识薄弱。專責小組建議加強編輯管治，清楚界定各級編輯人員責任，強調總編輯和首長級人員的決策角色。報告又提到處理爭議和敏感編輯事宜，主要透過口頭方式執行港台現行編輯上報和必須上報機制，沒有設立在節目製作前、製作期間和播放前執行質素保證或違規風險管理措施，一直沒有按約章規定就關乎編輯方針、節目標準和質素的事宜主動向顧問委員會徵求意見。專責小組建議制定一套全面的編輯政策和詳細指引，給所有港台人員遵守，並與顧問委員會建立積極的夥伴關係。此外，亦要改善處理投訴機制，增加透明度。香港電台話，今早收到商經局專責小組的檢討報告，會認真研究和跟進小組的建議。政府將安排五個組別人士優先接種兩款獲批准在香港緊急使用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在一個電台節目被問到為何政府不等待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科學委員會開會後才決定優先接種次序。陳肇始回應說，聯合科學委員會早前已經提及優先群組問題，有看過不同疫苗的數據和資料。被追問到科學委員會早前的建議只是聚焦兩款疫苗，復星 BioNTech 和阿斯利康疫苗，並沒有觸及科興。陳肇始說，因為當時科興未有更多數據，又指出相關委員會是研究優先群組，並非批准疫苗。因為疫情關閉兩個多月的香港迪士尼樂園今日 重開朝早開園前，已經有過百名市民等候。有市民開園前一個鐘頭到場，一名中六學生打扮成迪士尼角色，形容心情十分興奮。一家四口嚟到的蔡先生話：網上預約有難度，等了30多分鐘先至成功預約。有市民話最期待可以買迪士尼角色的最新產品，入場前已經下載安心出行，認為萬一到訪過的地方有確診，都有助自己提防和預先準備。市民到訪前七日內要預先網上預約，入園前要做體溫檢查，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或者登記個人資料。樂園一星期會營運五日，星期二和星期四暫停開放，園內亦會實施人數管制，演藝人員每14日進行一次病毒檢測。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乾燥的天氣，本港下午和今晚是天晴乾燥，吹和緩偏東風，展望周末和下星期初持續晴朗，日間温暖。下星期中期大致多雲，有幾陣雨。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21度，相對濕度5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30335点，跌259点，成交金额13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3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32点，跌1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737蚊，跌10.5；美团419.2，跌8.8。阿里巴巴255.8，跌4.6；快手370.2，跌咗23.4；盈富基金30.48，跌3毫；中移动52.3，升8；小米集团28.1，跌7毫；中海油9.81，跌3.1；比亚迪股份245蚊，跌8.8；保利协鑫能源3.07，升3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5.68，瑞士法郎0.897，加元1.271，人民幣6.472，英磅對美元1.396，歐元對美元1.209，澳元對美元0.776，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日經平均指數報29912点，跌咗323点。港金现价报1637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9美元，卖出176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饮茶，你喜欢吃什么呢？ 饮茶有很多糕点，例如呢，我喜欢吃马拉糕、肠粉，但我最喜欢吃的是烧麦。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 玩玩星期天。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风骚的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 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天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嘛，如果不是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了啊，现在转了是十点，还要是朝早的十点钟啊。 吓，即是说朝早十点我不走，我会变灰姑娘？ 不是啊，十点之后你不走，你会变成风骚快活人里面的桂花田。 吓，我不要啊，她嫁了老婆，那我就没得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淨係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最尾半个钟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喂，头先咧听众提醒我哋，喂，你 rap 嗰只歌咧，其实人哋真系有首歌噶， 系啊， 系呢一个诶、今天我要嫁给你啊。 咁但系头先听众话要 rap 啊嘛，咁 我哋原来我唔知道咧，佢系嚟自蔡依林同埋陶喆嗰只歌啊，咁、 哦、 样。 哦 系啊，如果唔系就唔同啦，因为国普通话嚟噶， 咁 仲要有节奏噶。如果系咁样嘅咧，系啊，爱着他，尊重他，安慰他，抱着他。 好啦，继续点唱啦。 我哋唔好再玩啦，吓亲人，吓亲人。 好啦，阿妹妹就话啦，你哋好啊，祝我哋咧都新年快乐，特别系鹏仔啊，祝佢身体健康，快啲好翻吓。佢十八号咧系佢老公啊，得得。52岁生日啦，得得，佢祝老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啊！佢虽然咧今年咧大仔就喺台湾，唔能够翻嚟一齐度过，但系咧我哋咧有视像啦，一齐唱生日歌都好开心啊！ 嗯、 希望咧2021年香港人咧可以咧正常过每一天啦，大家加油啊！ 系啊，我哋一定要有呢个信心。好啦，呢度咧就有 Rebecca， 你都要啊， 哦，大家都要，大家都要，系啦。Rebecca 咧就话啦，三宝你哋好，祝风骚咧越嚟越多 fans， 可以踢走咧可恶嘅疫情。 系， 我就可以同咧失散咗39年嘅小学同学咧出嚟聚旧啦。虽然咧佢话而家净系可以揾到1/3嘅同班同学啫，但我哋都唔会放弃噶，仍然会好努力去揾噶。而家咧就要借助风骚咧喺大气电波里边咧为我哋打气加油。佢就呼吁喺梨木树村嘅基利小学啊，曾经就读82年毕业嘅下午校6C班同学，喂。梨木树村基利小学82年毕业嘅晏昼班乐师同学，快啲归队，请喺Facebook 里边玩基利小学群组，基利小学群组 calling calling， 喂，几好啊！其实佢咁样 call 吧， 认亲喎，82年啦 吓， 大家数数手指，你82、83啊， 除咗82年嘅立飞之外啊，仲要有基利小学啊吓，咁啊，亦都咧祝福咧地球上最和蔼可亲嘅刘柱成校长，祝佢身体健康，开心过每一天。 哎，真好啊、 朋友咧，一定要同学仔啊，友谊永固，笑口常开。亦都祝福咧梁金燕同学喺2月24日咧就生日快乐嘅。阿、啊、男神啊，系我啊，系我啊，呢个直播室得我一个男人啊，而家自己认咗先。佢话可唔可以一齐唱《共你相识在童年》？ 嗯， 点唱噶？ 共你相识在童年， 跟住咧， 系你噔噔噔噔噔， 我好熟喎，系咪？ 愿你们快乐时， 天天都唔简单啊！系啦，系呢只啊，系咪系咪啊 ？Albert 啊， 系啊， 系啊，犀利犀利吓，金曲金曲，多谢多谢。 Okay， 好啦，呢度阿包包啊，咁佢就话啦，佢想点唱俾佢契妈做 Anna， 以祝佢听日咧2月20日咧生日快乐。啊，青春常驻，身体健康。另外咧，就系、是、祝啊 Buddy 啦 ，Win 大哥啦，长命80岁。Buddy 狗狗已经13岁啦。咁、 yeah. 啊，跟住咧就话鹏仔啊，祝你早日康复。佢话想唱点点唱啊，小凤姐，喜喜喜洋洋。 你哋弹琴，你哋唱。 希望可唔可以唱走晒啲衰嘢？ 我哋都想啊，好真系人哋嗰啲播嗰啲贺年音乐咧，炮仗咧，赶走啲疫情，赶走啲瘟疫佢咁样。 系啊，尽快走。你自己唱一下。 我扮嗰个炮仗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喂，嗱，有电话打上嚟嘅，咁我哋咧而家听一听听众电话先。1872388，你系边个 ？Hello， 梁太。你好啊，梁太，风骚快活人。 你好。 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先吓。 系 啊，多谢你。 咁咧，我呢个月咧就我屋企咧就有4个人生日。 哇，正啊！ 系我三哥啦，我个女 wing wing， 我个儿生仔就善乐，同我个儿生女阿美儿，祝佢哋四个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尤其是我女咧喺医院度做嘅，祝佢哋所有嘅医护人员都加油，香港电台加油， 系多谢晒，多谢晒，全香港人都要健康啊！医护界嘅朋友咧，亦都系帮我哋守护住健康第一线啊！ 真系多谢佢咧，即系同我哋诶稳守岗位，更加喺呢个疫情期间咧吓，即系做咗好多事情啊！多谢晒佢。 咁你嘅生日庆祝活动会点举行啊？而家？ 分几日食咯， 分几日食都喺屋企食啦，会唔会出去啊？ 星期日、星期一三日。 哦，咁好啦，我要似去翻古时咁样吓，食几日咁嘅嘢咁样。 诶，但系而家咧，佢可以放宽翻晚市咧，你哋会唔会出去食啊？ 咁食少咗一日咯。 系啊，你会点啊？ 都要食三日咯，四个一围咯， 四个一围，四个一围， 四个咁样咯。 系咯系咯，都要出去食咁样咯。 因为旧年就冇食到，想今年咧就同翻我个宝贝女食。 系。 佢因为佢其实好中人哋同佢开生日会嘅，咁旧年就冇食到啦，咁今年得四个，咁就分几日食咯。 Okay. 礼拜六、礼拜一食三餐咯。 佢几大个？佢好中意食，同佢起庆祝。 几大个都中意 噶啦，成卅岁啦， 都中意噶。我成日都话想去麦当当度搞一次生日会，好似好得意咁啊！系啊。 原本是去迪士尼的，不过疫情我们取消了没去到。 哎呀，他刚刚开发了这个，刚刚开发了。 不过是不是有预约那些现在应该。 不知道。 对咯，不紧要。 他原本进去住的，那后来说疫情，那我们就取消了，那没去了，那怎么知道现在他又说开发，那如果再book呢，那个价钱就真的很贵啊。 是是，不紧要啦，自己一家人聚埋呢，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势好开心的，你一样祝福你们呢，那个四位的寿星宫女呢全部都开开心心啊。是啊，寿星宫寿星女全部都开开心心，好不好？ 好， 多谢晒，好， 拜 拜。点啊，我买87238啦，我哋休息一阵下，回来继续听你的电话。网上留言无人欢迎啊。 闹市这天灯影串串，报章说今天的姿彩比美当天，用了数天反复百遍，我将心声附加祝福信笺写满，伟业独自在美洲，很多新打算，玛利亚活在澳洲，天天温暖，茫茫照片追忆串串，某一个热闹圣诞夜重现往事，永达共大结唱诗，歌声多醉甜，秀丽伴在乐敏间，温馨的脸，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人共并肩，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温暖，只要愿幻想彼此仍在面前。闹市这天串串，报章说今天的姿彩比美当天，用了数天反复百遍，我将心声附加祝福信笺写满，我独自望旧照片，追忆起往年，我默默地又再写，仿佛相见，多么。 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人共定义，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温暖，幻想彼此仍在面前，多么多么 大明一派，今天应该很高兴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8啦。再读个听众先，呢度咧有一个就系阿痴痴耶啊，佢话咧牛年第一次点唱，想点俾屋企人同三宝听，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开心快乐，疫情退散。 嗯 ，OK， 好啦 ，Mimi 咧，阿 Mini 啊，唔系 Mimi，sorry 啊 ，Mimi 系啦 ，Mimi Chan 就话啦，佢话喺度咧祝福咧就系曾经是啊。茶餐厅太子爷啊，程振鹏先生，祝佢咧早日康复。 系啊系啊， 牛年咧脱离咧黄老五嘅行列，豪仔咧你今年咧嘅前世情人诞生吓点啊？即系佢祝你啊？ 祝我啊？哦、 应该系龙牙嘅时候 系 啦。咁桂花田咧嘅声音咧如银铃般嘅清脆，一年比一年漂亮。多谢咪咪。 点解佢唔都祝你年中三元呢？ 祝咗你啊嘛，因为 咁 喺度咧想表扬咧新巴公司咧嘅106车长啊，试完喺2月7号夜晚咧，佢啊搭巴士咧就唔见咗银包啦，留低咗喺个车里边啦，里面有身份证咧、回乡卡、身份证同埋信用卡噶，佢话要补领咧好麻烦。好彩喺佢咧喺试图打电话报失之前之前已经揾翻啦，真系好开心啊！系要感谢咧，多谢点唱俾咧接电话嗰位黎小姐咧，同埋咧106车长啊咁啊嘅帮忙啊，佢系陈女士上，我话多谢晒佢嘅帮忙，如果唔系佢就麻烦啦咁样。 系啊，好啦，呢度咧又有人想听歌啦，睇法今日大家兴致都好好、啊。Popo Pack 咧，佢就话啦， 有一场好唱 系嘛？系啊，恭喜发财，百毒不侵，听咗30多年风骚啦，祝长做长有，我哋都多谢你。希望新一年咧，人人有公开，所有流浪动物每日有温饱。豪仔歌神，希望听到你唱大地，回望昨日在异乡，那门前唏嘘的感慨，一年年诞日落日出永，没变千千千千千。好啦，听听众电话啦，嚟，你系边个？阿 May 你好啊 ，Hello， 风骚快活人。是咪阿 May 啊？ 阿 May，、阿 May 系咪你啊？ 系啊， 我带着我带着情意，一丝丝砌在。好啊，阿 May 再打个电话，我哋继续读先。 呢度阿 Joey 峰咧就话啦，甜甜豪仔，首先咧祝个彭爷咧快啲好翻啦。佢话佢妈妈咧喺农历咧正月18号咧就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长命百岁。佢话请豪仔可唔可以唱一首生日歌祝福佢啊？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 生日快 乐，阿田。冇错啦，好啦，呢度咧就有又有揾同学仔。 啊系啊， 呢度有个威明，系啊威明 cam 咧，佢就话啦，希望疫情快啲消失啦。我想同失散咗39年嘅小学同学，头先嗰个又39年，呢、這个又系。 咁系咪佢哋？ 唔系第一间学校嚟噶。佢想借风 show 嘅 power 咧，就点俾石荫慈幼小学下午校。呢、這个系石荫慈幼小学下午校 ，calling 系啦，1982年嘅毕业嘅绿丁班啊，绿丁班，头先嗰个就绿师，呢、這个就绿丁班， 系 绿丁班嘅同学，希望今年嘅聚餐可以搞得成啦，我系慧敏啊，耶、 yeah! ！我真系觉得咧好开心咧，即系即系点都有一个人咧系做呢、這个 搞手， 搞手嘅， 冇错， 冇咗呢啲咧就大家我各自为政， 系啊， 嗰啲搞手好紧要。 你嘅朋友 group 里边如果有一个咧好积极啦，好热心啦，成日会搞聚会嘅同学仔咧。你真系俾多啲掌声佢，好辛苦噶，不辞劳苦噶， 真系左联络右联络，即系想大家聚一聚咁样，即系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啊，帮下手或者如果有人搞，喂，不如一齐啊，我哋就联络下啲人啦，咁 系啊，希望咧大家如果想揾翻啲失散嘅同学嘅话咧，呢个网络帮到你， 我哋 大家 零过嚟， 系啦，早日团聚咁样， 好， 听听众先啦， 好啊， 你系边个？ 喂， 系你边边个啊？ 阿 May 系咪啊？ 阿 May 啊， 阿 May 系你啦。 系啊，我系巫婆阿 May 啊。 系咩？ 记唔记得我啊？ 我记得你噏过呢个名字、 啊。 系啊，系啊。我今年多咗个孙，我个孙系小魔女，我咪做巫婆咯。 哦，系啊，恭喜晒，恭喜晒。 嗯，有咩想点唱啊？ 吓、啊，我首先同你拜个年先啦吓。 好啊，好啊。 今年样样都顺顺利利。 好。 想做乜嘢都可以称心满意咁样做。 我哋都祝你咧、就身壮力健，好冇？ 系啊，身体 健康。多谢。同埋今日我仲打电话嚟，最主要嘅目的咧就系听到啊，你哋二台将唔系点话港台啊？港台有个即系今朝一早嘅消息。咁就好唔舍得佢啦。 系。 同埋即系觉得就似乎。想新征大头，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哋净系可以五嘅咋， 系啊 系啊，我知道我明白，系咪？我唔知道我个第六感准唔准啦。我觉得议会住咧，将会有啲我唔系咁中意嘅变改啊，定系会发生咯。我希望我嘅第六感我希望我第六感唔灵啦。咁啊，可惜我系一个假巫婆啊，唔系真巫婆。系啊，我有把扫把，如果我有把扫把有法力嘅话咧，我就将所有嘢去改变噶啦。 Okay. 但我冇。 系，如果你有法力咧，我直情希望咧，你唔好净系望住香港电台一个地方啦，望成个香港。快啲用你个法力咧，将喺我哋香港上面嗰啲疫情啊，嗰啲唔好嘅嘢咧，全部赶走佢，咁啊最好啦，真系。 所有嘢嘅就是要传，要传。部香港人的努力啦， 要啊要啊，不过我哋即系唯有讲一句咧，就系无论天变地变，希望情不变，系啦，希望大家即系仲系有呢一份嘅即系互相关心嘅情喺度咧，就唔好变化，咁啊最好。 多谢咩支持我哋啦， 系啊，我哋当晒你哋老朋友噶啦，你谂下嗱，你生孙女都打嚟同我哋一齐倾偈，我哋好开心噶， 系 咪？ 系啊，所以我哋就真系，我真系唔希望有乜。即系我系小女人嚟嘅啫，我净系睇住而家我最关心嘅节目吓、啊，希望佢冚唪唥都唔好改变。 成你贵言系啦，不过又要同你，又要讲正俾你听，成日唱歌嘅嘢咧就正所谓吓，即系知否世事常变。 系唔好借头借路又唱歌啦。 系冇错，俾你识穿咗，俾你识穿咗添，系咪啊？ 咁我都希望你以后多啲机会喺度继续唱歌。 好啊， 多谢， 继续开演唱会。 系啦，同埋我好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Okay. 其实，我知道我呢个说话唔系，可能好多人唔中意听噶啦，尤其是高层啊。但系有阵时有啲嘢咧，唔好即系咁尽啊。大家都要有一个适应，上边行落啲，我哋又行上啲，咁大家咪大家和合啲咯。 好啊， 多 谢你，妹妹 ，thank you， 你加油， 好，多谢晒， 拜 拜。 咦？做咩搞到我哋可以唱嚟播？ 唔系，佢意思系我可以继续唱。 你 我开我有批文 啫， 系咯， 阿 May 讲， 我有批文，我继续唱。 你话 系啊，就骚扰为止啫。 你起码要一百几廿万人支持你先得噶。 好啦，再听多个听众电话先，你系边个？阿 May。 喂，阿咪啊， 阿咪你好啊， 系啊，我恭祝阿爷爷想早两日生日， 系 祝佢身体健康， 系 长命百岁， 系啊， 长命百岁， 爷爷几多岁啊？我想问 啊，仲有祝我个女咧，又系过两日生日， 系 佢身壮力健啦，工作顺顺利利， 系好啊， 仲有咧，多谢佢一年来。帮我买啲日用品上嚟，唔使我成日腾去街市。 系啊， 好好 帮 到你喎。 系啊，就 帮 啲屋企人 啊。系 啊， 好多谢佢啊，佢哋系翻后生，即系 乖女啊，真系。 系啊，真系好乖。系，多谢佢哋啦。 佢都爱锡你，即 系 屋企人啦，因为惊你哋落街入氹氹佢啦，又危险 啊， 疫情。 系啊，好好多日用品咁买上嚟俾我，都好多谢，好感激佢哋。 系啊，系真系。 真系身壮力健啦，等佢哋做嘢开心心啦。 系。 系啦。同埋咧，我嗰個爺爺咧，就唔好咁成日掛住出街， 哦、 乖啲。 哎呀，咪好咯，即係爺爺其實係龍馬精神喎、 哦。 係咯。係啊。誒，仲有咧，我個孫仔咧，等佢身壯力健，快高長大。 係。好啊，大家身體健康啦。 係 啦， 誒，祝埋你哋啊，豪仔同埋阿桂花田又係一樣， 好啊、 日日精精神神， 多謝 同我哋播啲新能量。 係好啊。多谢 你 支持我哋啦， 多谢你，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拜拜，拜拜。 Alien 咧就话啦，想点唱俾阿彭爷爷啦，同埋阿梁处长听，佢咧先祝阿爷爷咧阿彭仔咧早日康复啦，下星期可以快啲归队。咁啊，另外咧祝阿梁处长啦吓，多谢佢咧咁多年咧为香港电台啊守住我哋嘅自由啦吓，同埋咧离职之后咧有日后嘅生活咧安好啦，事事顺利。 像融化了一切，